我去，什么玩意儿出来了？妈，吓我一跳！这准时，等我那个孩子那个在厕所里洗澡了，给他整出来啊！ 我给他洗完又那么脏了。 咋的了？这不就是在脚底下踩着吗？你没把烘干机线薅坏了？我说。您整过，然后你又把它整出来啊。哎呀，来了，有声吧？有声吧？晚上好，晚上好。我那个，怎么的呢？哎，来了。哎呀，一天一天烂事儿可多呢。这两天家里那个破房子还得拾掇，那老破小啊，楼梯都要塌了。说着商丘公交停运，那个地方应该是欠公交公司的钱，一闹就好了，一闹就有。哎，这很正常，很正常。新买的哪个玩意儿？因为我住的比较远嘛，当时为了图便宜，就住到了那个，就是咱不说城边的，也差不多吧。因为你再出去一个路口的话，就可以叫城乡结合部了，知道吗？就是往外一走就是城乡结合部。但是现在通病，我估计全国都是通病，就有很多新的小区盖的可能比较远，离城市中心比较远，然后没有配套的学校。我们这周边，你别说没学校，有一个是专门给进城务工人员盖的小学，那就是惨不忍睹。哎呀，然后就是从市里头，你好房也买不起，只能买一个旧的，九几年那种老破小，30多平米。那你买了，你不得偶尔住一下吗？简单拾掇一下，才开始动，恶心至极。肥卡八九七，你来的可真快呀！谢谢兄弟，谢谢兄弟，这又谁整个火箭呢？又是八九七，Thank you。千户讲讲，他这个这老弟，你说这个新闻我也没注意呀、讲讲抢教授话筒的，哈哈啊，那个我看着了，我看着了。千户23年会好转吗？2到3年吧，2到3年。你说今年能有多少好转？说不好。现在正在转变，那你有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时间。快则2到3年，因为很难呐、你知道吗？很难转变一个国家，不是说你一个人是吧？我变卦了。啊，说叛变革命就叛变革命，你国家不行，国家太大了，方方面面，然后既得利益体，规模太大，这个你应该是懂的。你想想，体制内供养着几千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体，很难管的。你说改革可不是一朝一夕呀。千户怎么看俄乌战今战呃俄乌战争的前景？我的观点一直没变呢，就是俄乌战争前景一片大好，一片大好。 毫无，哎，你这个兄弟，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当你能看到社会中的一些阴暗面被曝光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好事。好，国子监祭酒，你这，哎，又来了，又来了，就是你们就是这个就不行，换一个嘛。现在你能看到一些非常负面的东西逐步被曝光，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头。什么东西最可怕呀？就是本来社会矛盾很大，然后粉饰太平。就是你看明朝，你能知道，明仁宗朝啊、宣德朝啊，还有英宗前期政统事儿很多。但是你当时杨士奇那帮内阁把持朝政的时候，他就说是盛世，国泰民安。哎，有坏事他不告。他不告诉你，你看不到，你知道吗？连告状都不可以啊！好，冬天的雪，雪，雪，雪，雪，雪，雪，哎哎，和光同尘呢，就那和光同尘就很麻烦了啊！重症迎朝就完蛋了，哎，明朝到重症迎朝的时候，哎，崇祯一上来就结束了。哦，天，应该是天启没了之后，明光宗。就那几天，哎，就重症迎朝了，那就无法挽回了。哈，俄亥俄州五名环境专员飞机失事。美国内部他也在博弈。哎呀，谁知道是不是？你想想啊。就是本来这个事儿吧，应该是人家本地的事情，俄亥俄州应该是本地处理的，然后不知道是谁出个主意，非得是类似于环境总署那种地方啊，就是负责他那飞机上五个人都是干什么的，有负责环境的，有负责有毒有害处理的那种学者，整了个小飞机，哇哇，我要去看看，那你去的这波人是谁派去的？不知道，哎，这个不知道。那也有可能啊，人家就是人家美国自己本国人说的，这个每曝光一个事情的话，他那个两党就会互相哎搞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出事这个涉及的企业，他属于哪个党派的？他的反对党就有可能接这个机会，不行得调查，结果飞机就去了，去那几个人在那个上空就掉下来了，那你特朗普去俄亥俄州也是借这个机会恶心那个拜登，这个你能看得出来，借这个机会炒作一下。飞机掉的理由才有意思呢，说是因为特殊天气，结果人家后来问了，好像他飞的这条线上也没有说下雨打雷啥的，反正人就掉下来了，太棒了。无药可救了，就相当于朝代末期的时候，哎，皇上派去的钦差你都敢动，那你还有志吗？那你无解了。拜登和特朗普的水平怎么样？说句难听的话，美国的总统不需要水平，因为他没有实权。美国的总统是背后的那个利益集团捧起来的，你的所谓的水平就是你的表达能力如何，懂吗？就是你的口语表达能力一定要特别强，否则的话你正常你选不上总统。你像小布什当总统那是一个特例，那是美国的军工能源就是各个方面的最强大的那个利益强行给他推上来了。就小布什正常他的那个口音还带有那个是德州，还是他可能是德州对吧，还有西部口音，语法拼写错误，然后经常说错话，然后被强行整上来，他属于那个特殊，正常情况下都是应该是像那个奥巴马那种的，你知道吗？奥巴马是啥呀？口语表达能力特别的强，哎，就说话滴水不漏，哎，他很亲民，然后这个两党那时候选他的时候就达成了共同意见，这小子太棒了，那你就选他吧，没有对手，没有对手。但实际上你看结果你能知道， 克林顿也有后台的，克林顿后台有那个金融的那个利益集团。克林顿上台之后，把很多限制金融的那个法案都给废了。克林顿，你想想，克林顿和那个希拉里，这又是什么？哎呀，天哪，这太过分了！韦德机械，哎呀，你这个，那这个特效叫什么？特效叫娶你进门，我的妈！克林顿家族实际上他没有，克林顿属于是被人招了那个上门女婿。希拉里家族有水平，克林顿属于白丁。他自己家本身没有什么那个背景，他跟布什啊、肯尼迪家族不一样。你只能说拜登和那个特朗普他们各自身后的那个利益集团不同。我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喜欢那个特朗普哎，特朗普务实，你知道吗？务实。龙城大威来了，嘛，那龙城大威兄弟来了，会不会造成接物婚变？没事儿，没事儿，你嫂子根本不看。但是啊，但是还是我原先那句话，就是你现在不管换谁上来，你就是现在把乔治华盛顿，或者是把那个二战的时候那罗斯福，你给他整出来，也无药可治了，你他妈没救了。美国总统和明孝宗差不多都是傀儡嘛。古代皇帝是什么情况呢？控制不住局面，他被迫才变得无能，不是说他想，不是他啊，不是说啥呀，他不想干事情，是他能力有限。美国的总统打上来，他那个途径，你是靠什么上来的？这制度决定了你人的那个情况，你这个制度就是从基层一步一步靠资本给你捧起来的。你但凡有一点反抗，或者你我有别的想法，那你马上就走人了，无所谓呀。罗斯福时期，我我挺佩服。你要我一直跟他讲，知道吗？就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们如果排行的话，你把华盛顿剔出去，华盛顿就是一个小傀儡，代言人。他是美国的，他是那个英国的那个，英国和法国争霸的中间的一个那个小傀儡。最后是啥呀？法国扶持他，把那个美国搞独立了，就是为了打击英国。他实际上没有权利。喂，你给我刷的礼物我没看见，不好意思啊，兄弟，确实没看见。我这个有时候。龙城大威，我看着了，你给我刷那什么宝盒，我看到了，看到了。他有的时候我不咋看字幕，我还是比较欣赏罗斯福的。罗斯福那三届确实是美国那时候本来不是世界第一，罗斯福他从背后实际上他微操了一下，二战实际上按照他的节奏在走，哎呀，美国能成为世界第一啊，罗斯福功不可没。那个守望未来98，那个963，你这个我看得到啊。你那个我没看到龙城大卫，我看到你在这个排行上，韦德机械呀，斐卡，守望未来，国子监，魔盒啊，魔盒一直不显示。啊，那他有可能，尼克松水平高吗？一般化吧。你跟罗斯福不是一个量级，不是一个量级。 尼克松在中国有名是因为啥？他访华，我们中苏就中苏关系不好的时候，中美走到一起跟他有关系，所以他在我们的印象里，哎，很有名。干了一届就水门事件就给他搞掉了嘛。我看看大威说啥，龙晨啊，目前出口为啥遇到困难了？我出口遇到困难。我全球经济都不好，出口困难很正常啊，那你没办法呀。而且你低端单原先的一些出口，国家也现在不太扶持了。你做背心、裤衩、运动鞋，锅碗瓢盆这些东西，慢慢就转移到东南亚了。那以后他说不定，他以后有可能连小家电都能抢得去啊，就是低端一点的。做个电热水壶，做电热水壶，他现在好像还真干不过佛山。就龙城大威，你家做小电器真是，哎呀，那广东的小家电，说实话，你让越南放他十年二十年，他不见得能干得过，那成本太低了。现在是涉及到民营的一些传统的出口项目，日常用品确实受影响。欧洲原先是我们出口大户，欧洲、美国是我们出口大户，然后因为现在打仗嘛，他们现在通货膨胀特别厉害，就是你看他收入好像没有变化，你原先挣2000欧，你还是2000欧，但是购买力大幅缩水呀。他刨去他的房租、水电、煤气，他可能也有房贷，还完之后，他现在生活都是问题，他消费不了了。一户口，哎呀，好名字，好名字。哎呀，一户口，这样中国的失业就多了，失业倒不至于，只不过啥呀，就是这个少了。原先做买卖那时候多潇洒呀，知道吗？夸夸的挣钱出去消费。你现在的话，你可能你维持生产，原先可能销售额是啥呀？我今年销售额100万。这中间我可能有至少有几万的利润，那你现在经济一旦不好，有可能100万挣1%，他就走货，利润太薄了，利润薄，恶性竞争啊。欧洲现在没钱了，哥们儿厂子做欧洲市场垮的厉害，美国那边倒还行啊，美国还行吗？那美国很坚挺嘛。自己封印，自己封一个镇宅侯啊，就是在家里蹲。罗斯福背后的势力是什么？这真没研究过。他背后你说有军工很正常，有工业，有商业，说实话那个，哎呦我的妈，等一会儿我回答你这问题。斯大林的水平高吗？那都属于世界级的导师，你知道吗？那可以和教员齐名的，那影响世界的人。那个罗斯福是有一个他具体背后是谁我真不知道，但是他的罗斯福新政把当时美国的工业大幅提起来了，然后你罗斯福相当于啥呀，我强行卷入了那个二战。原先是什么？原先美国的政策是我不参战，然后我就发那个战争财，我的工业产品卖到他们，我就换外汇就完事了。但是因为参战，美国的军工企业一下就起来了，这是艾森豪尔在卸任的时候他说的，就是二战结束之后，经历过这十几二十年，就是我们的军工力集团已经形成规模了，而且已经控制不住了。这是他临那个他总统到任了之后，临交班的时候说的。那你说军工力集团起来的话，罗斯福功不可没。然后罗斯福二战把英国打败了之后，美国的金融，他的美国如何时成为那个国际结算货币的？45年开始嘛。特别是啥呀？就是45年二战结束之后，有一个马歇尔计划， 就全世界都打烂了。你打烂了之后，你需要重建，需要贷款。那你那时候谁？只有美国有钱。那美国那时候不计成本，你知道吗？不计成本，不要利息，你就拿去用就完事了。但是你用的时候，你只能买美国的产品，这是一个正循环。我们现在就在效仿它。太高看斯大林，哎呀，斯大林那是人家，他是那就标准的社会主义强权的人物，但是就因为他，他推进的节奏也是特别的快，然后也得罪人。斯大林的结局不是很好啊，你斯大林是属于被下毒下药，被人下药了。因为你前期你知道他那个二战之前那一段时间对内部的话有多狠，前后宋明史之后会讲二战起因吗？其实我一直想讲，但是因为你讲历史吧，就把这个事儿给往后延后了。其实要讲二战的话，更新能快很多。那因为二战属于近代的，他那个相对来说。你找数据啊，找那些证据很方便。你史书太讨厌了，不太容易找。但是他把苏联的轻重工业农业搞得有点畸形。他接手的是一个农业国家，哪有轻工业呀？然后因为打仗，他把那个军事工业。重工业提起来了，我们那个超声波自动化来了。哎呀，你上来就这玩意儿，你不行换一换，真是。苏联是因为战争把他的那个重工业提那个强行给提起来了，但是轻工业它没有积累，它哪来的啊？对吧？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的，美国没帮过他呀。美国当时二战时候就是为了让他啥呀？我给你，发动机，我给你装甲车、汽车，你去跟希特勒打，哎，你俩两败俱伤，是这意思。美国只给他了重工业，就是他有不少工业是美国帮着扶持起来的，但是美国没给他轻工业，疯了！美国人自己卖东西好好的，我为什么要给你？美国据说啊，二战以前那时候是40年代还是30年代流行那个丝袜。女士那个黑丝，哇，那时候可贵可贵的了，那时候属于那个奢侈品。那你想想，那种东西美国它能生产，你苏联能生产得了吗？你打仗需要穿丝袜吗？不需要啊。所以说这整个这些轻工业体系，苏联也没有，苏联没有，我们就没有，哎，一个道理。他怎么说我们没有轻工业，哪来的？扯淡。要不是改革开放，那时候我们通过那个人口的那个劳动力成本优势。把那个就是西方那些企业给骗了，也不算骗来了，就勾引过来了，老弟，我们这边人工不要钱，就跟不要钱似的。完了，他实在忍不了了，你知道吗？他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知道吗？他商人他受不了了，他会跟他那个政府说，那个中国那劳动力太便宜了，你知道吗？就像白给的一样。你说我这个东西也不关系到国家安全，对吧？有的时候你不理户。对吧？你做丝袜需要什么？做丝袜可能需要一些化工原料，哎，对吧？那化工原料那些企业，你来了之后，它上下游就很多的，它慢慢的，我们就把轻工业都倒腾来了。但是我们轻工业可以，我们轻工业可以，也就是这十几年才可以。2000几年那时候，我们很多轻工业都是啥呀？人家。我们进口原料加工等等，我们是靠那种廉价劳动力把人家企业吸引过来了，他技术就留下了嘛。市场换技术，你看这是市场换技术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勾引他们企业来投资。你就像说个啥事儿啊？咱先不说俄乌，就是说，前两天曝光一个特斯拉的事儿，特斯拉 他在上海投资建厂那个时候，实际上跟上海当地，签了一个对赌协议。这个原先不知道，头2个月，然后就有人给爆出来了，啊，就是上海当初在就是吸引特斯拉来的时候给的那个条件呢，简直就是骇人听闻。就是上海市把当地的那个工业用地以1/10的价格卖给了特斯拉，那基本上1/10的价格就是送给他了，就是没有多钱。然后你特斯拉来上海建厂，我给你一笔低息贷款。他来建厂那几年的话，国内的贷款利率不像现在这么低，一整就5%左右。那时候贷款还得是7%、8%。啊，六以上，至少是6以上，然后给特斯拉那一笔贷款是200亿，2%几，就没到3。你说实话，你总体感觉就是啥呀？我给你一块地，我给你一笔启动资金，然后你拿这个启动资金便宜的买一块地，然后你把厂房、人员啥的话，我给你这笔钱都够了。然后你就来建厂就行了，你知道吗？你特斯拉不需要花一分钱，知道吗？他就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厂，但是，然后这个钱不是白给你的，他那个对赌协议里头主要包括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啥呀？是2020几年的，可能就是这2年开始，就是你厂子正式运营之后，你要连续5年每年交多少的上缴利税？20多个亿吧。但是这个条件的话，目前看，即使特斯拉，它的销售额下降的情况，它也没有问题，因为它一年几百亿的销售额，还是利润呢，还是销售额？它交这20几个亿的税，现在看不成问题。但是后续还有一个条件，咱当时要求它是大概是5年之内，你特斯拉必须100%国产。这个东西就很难做到，你知道吗？你像电池、车体，你要灯啊那些电机这些问题没有问题，这个的话国内全都能做。但是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芯片算不算？马斯克要把推特源代码公开了，格局炸裂，那个跟咱关系不大。啊，2022年特斯拉利润800亿，那你利润800亿，你上缴利税20几个亿的话，问题不大。他对赌协议里头就是这里头，感觉是个坑的，就是那个要求他100%本土生产国有化，这个的话就有难度了啊，这个就有难度了。你芯片算不算？你芯片如果还不是国产的，那你就不算是100%，对吧？你99.9%，你也不算是100%。那你如果一旦达不到怎么办？国家就是这个上海市政府，我就把你原先便宜卖你那块地吧，我就无偿收回。这协议特别简单，你做不到100%的本土化，那我就把这块地收回。但是具体的细节咱没研究啊，具体细节没研究。我收回这块地的时候，你这个地上物，就是你这个厂子怎么处理？厂子如果也算是这块地上的地上物不能动的话，那就是相当于你如果在我规定的时间内不能保证我们那个中国100%本土生产，那我就把你的厂子我就收了。特斯拉如果说把芯片能够国产顶上去，那就相当于啥？中国我在汽车芯片这一块，我自己能生产了，我能给特斯拉生产，我就可以给比亚迪呀、奇瑞呀这些厂子，那咱至少在汽车这块芯片上就解决了，对吧？哎，就差芯片了，不差什么了，不差什么电机、电池，这都是顶级的，车体大家都差不多，你愿意是亚的还是焊的无所谓。发动机现在咱买的技术也差不多了，特斯拉，你要是说他这个对赌协议输了的话，给他罚没了，你知道他那厂子值多少钱吗？咱当初是借了他200亿， 特斯拉这两年的市值掉下来了啊，它现在市值掉下来了，大概是6000亿到7000亿美金，因为它是美国的上市公司嘛，6000亿到7000亿，它现在特斯拉的产量，全球产量的一半在上海，就是你把它上海罚没了，那很好，特斯拉产量直接掉一大半，一大半，那就相当于罚它3000亿美金的资产被我们罚没了。当然，这是市值啊，虚得很。但是那是一大笔资产呢，哎，那它的生产线、它的厂房、它这个技术不全留下来了吗？我估计咱这种协议的话，肯定不能让他把厂子拿走啊！我把地没收了，你把厂子搬走，那开玩笑。中美需要联合做掉日本汽车产业，国家战略。慢慢来，不要做掉它。你说这话说的好难听。当你的产品竞争力上来的时候，中国因为有一个国内的规模优势，我们同等质量的话比它那个价钱低，我们就慢慢可以挤压它的供应。日本车现在在国内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说家用车市场啊，就是20万以下，尤其是十几万的，我说。10年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日本和德国能压住它，起码闹个平级。目前看，可能时间说长了。十几万的车，20万以里，3、5年应该就跟日本和德国平分秋色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如果价钱上再有优势一点的话，那你对它的就你市场占有率的话，你就能压它一头。这都是阳谋，这不叫阴谋，这都是国家战略。日本本土车和国内差别很大。因为每个国家它的汽车的工业标准是不一样的，咱们现在因为考虑到就是农村还是有很多人，然后收入很低，我们的那个家用轿车还行呢。你是不知道咱们一些就是货车呀，或者是农用车那个标准有多低。你现在汽车一整去检车的时候还检尾气，哎呀，你这个3元催化不行了，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了，人家那些就是农用车或者是一些就是货车，人家根本就没有尾气排放处理那个设置，你知道吗？一踩后头就是黑烟，根本就不能检。那要是检上检测线，能把检测线上的工人都给熏死了。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就是系统内嘛，我们原先采购过一批工程车，那时候那工程车买的就是厂家给定制了一批，哎，那个车那个质量啊，来了之后吧，我们那个司机就说这个依维柯看着就和正常的这个不一样，就看着别扭，然后交到手一开，这。就是正常打个比方，一辆那个车的话，可能20万能坐下来，他那车可能就6、7万就下来了。他那个车没有面漆，只有一面底漆，然后整个车的焊点，你正常得打磨吧，他不打磨，那个焊粑粑都在上头，那个凹凸不平的都露着。啊，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什么是？有一年是冬天，在外头干活的时候，冬天冷啊。然后司机就在车上，车就没熄火，然后差点熏死在车里。这有个啥问题？正常货车车体很长，都是6、7米，你排气管子正常应该在车尾。你无论如何的话，你不应该熏到驾驶员。结果那个车送去检修的时候，发现没有排气管子，就是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出来之后接了一小根管，直接就往车底下排，然后车的密封又很烂。 你说这种价位的车基本上没有消音、密封这些东西，然后尾气顺着底下就飘到驾驶楼里了，给我们那司机都整医院去了。哎呀，这就是我们就是国内一些行业内的，就是你没办法，因为有你永远有一些就是低收入人群，他用这种两三万的货车还超载，你都不知道。慢慢来吧，等你全国的收入水平都上来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行业标准逐步的往上提。那么你现在提的话，一些人可能他就无生计就没了。这就是现在为啥有一些人反映，你现在农村就是想讨口生活特别难。原先假如说我在城边子，我种点菜呀，种点果，我整个推车子驴车，那时候啊驴车我是到那个城市里头找那小区路口我一摆，哎我就卖了，对吧，中间也没人收我的费用，对吧，我东西可能也挺新鲜。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甭说马车和驴车，你那种三蹦子现在你都进不来，有尾气，然后你在那个小区外头你摆摊不行，城管还管你。所以说你现在在农村的话，你被迫你的东西出来之后必须交给一个二道贩子，让他二道贩子再送给那个蔬菜超市，这中间就经过几手之后，你会发现农村种地的他也挣不着钱，你是城里吃菜的他还多花钱，都被中间商坑了，挺讨厌的，这事儿挺讨厌。哎，我得整点水了。现货日本抛售美债怎么看？他没抛售多少啊！哎呀，谁要来？等我看看啊。五营静乐啊，你都来了一阵了，你才行。呵呵，刚才那谁说的啥我都忘了，谁卢卡申科要来？28号卢卡申科。哟西，哎，这个很有意思啊！白俄罗斯现在这属于风头浪尖上咱这边来，啊，这个很有意思。正常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如果派一位大员啊，上顺道，你打个比方，你像咱外交部。你看王毅他现在是不是外长了，但我一直习惯，我始终认为他是外长，哎，去顺道访问一下，这态度就挺明显，你知道吗，哎，这就相当于就是关系更近一点，有啥那个需要你就提就完事了，替普京问道来了。我估计应该以援助为主吧，来也就是谈谈就是经济上的那个往来，然后需要点援助呗。嗯，前两天谁说的来的？我想想啊，前两天谁说的呢？那个塞尔维亚那个总统武契奇，我们现在差不多跟老美摊牌了嘛？哎呀，早就摊牌了，三四年前就摊牌了，就你。摊牌之后，我们就因为我们互相摊牌了之后，就已经是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了，我们才闹的疫情，知道吗？如果不是说两国就是交往原先那种交往贸易往来中断的话，不至于那个闹疫情。武契奇前两天说一个啥事儿啊，就是这可能也就前三四天，他说过几天之后俄罗斯可能会有大动作。哎，我还寻思他是不是普京跟他说过两天要出兵，你军事上有啥要动作呢。武契奇不是做墙头的，武契奇是典型的咱们这一伙的，你知道吗，他现在被北约打压的很厉害。哎，但是没问题，他挺得住。 白俄罗斯也不好受，白俄罗斯没有事儿啊，没有事儿啊。你现在只需要一个机会，你知道吗？白俄罗斯和那个俄罗斯联合出兵，直接把乌克兰后路一断，这个战争就接近于尾声了。你如果想再打，那就是争取把波兰卷进来。我始终认为，把波兰拉下水是比较对劲儿的。你把乌克兰搞定，解决不了这场战争。哎呀，你好嘞，长征波啊，好嘞，长征波，谢谢。你像我原先做视频的时候，我说这场仗为啥打，就是因为那个能源通道的问题。你把乌克兰打了之后，你俄罗斯那几条管道，你如果往那个欧洲去送气儿的话，还中间还有一个挡头，就是波兰。哎，你无论如何你都要搞定它，不搞定它的话，你还是送不到那个欧洲去。波兰没这么笨，哎，你别这么说，波兰前一帮子的话，有人公开说过啊，就他们那边有人公开说过，说波兰应该占领乌克兰的那个西部，这个听过吧？啊，就东部现在已经板上钉钉，你要不回来了，他也知道。打是打不赢，然后他说波兰应该占领那个乌克兰的西部。这句话正常情况下，如果是波兰的政客的话，正常的政客不应该说这话，懂吗？俄罗斯占了，你说人家是那个侵略，那好，你波兰占了不算侵略吗？你俄罗斯占了管辖地，人家有借口啊，这地方是我俄罗斯那个斯拉夫人呢，说俄语的。我是为了保护我本族人民呢，你波兰占人一块，你是啥想法？哇，那你不属于找打吗？对吧？那我打你，我就有理由了。你看咱外交部的表态没？我那天就是我一般不，我也不愿意看那种官方的表态，都是客套话。然后我发现第一句特别有玄机。我们不是说让双方保持克制啊。我们第一句话就是啥呀？就是中国官方表态是必须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哎，这话说的就有意思。但是我们没说就是这个统一的乌克兰归谁控制，咱可没说啊。就是你如果是乌克兰自己控制，我也尊重你领土完整。但你要说乌克兰被俄罗斯控制的话，我也希望它完整，反正就得完整。哼。那你要是波兰占一角的话，那好，那你就违反了我们的原则，那我们就支持俄罗斯打你呗。你现在波兰没出兵，他就只是官方没表态出兵，咱都是以志愿军呐，或者是雇佣兵的形式在打。你最好给一个那个，给一个借口。给个借口啊！他真要是夸，哎，这块我占了，那好，你这个东西你不尊重国家领土完整，然后我就可以对你宣战，对你宣战的话，俄罗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用导弹去打你那个波兰的那个军事目标了。你现在你寻思啊，乌克兰整个被炸的已经不剩啥了，所有的援助从地面上基本上都是从波兰过来的，美国、德国的援助先到波兰。然后通过地面、公路或者是铁路往乌克兰送。那你现在你波兰还没有正式卷入战争，你乌克兰没你你你俄罗斯没法打他。好，宿命，好兄弟，谢谢兄弟，你这大美人，你们就都是美人呢。我估计正常波兰的那个领导人不会干这种事儿。我怀疑啊，就当初说那句话的，应该也是，就是北约或者是美国扶持的小傀儡，就像那个北约秘书长，那个老娘们儿，那典型美国人嘛。傀儡，他这种言语就是啥呀？想故意把事儿搞大。那冯德莱恩那个立场太明显了，然后那就是一个披着德国人外壳的美国人。俄罗斯大概率会动用核弹，不会，不可能动用核弹。 拜登都是坐火车经波兰去的乌克兰，没敢坐飞机去。对对，现在他那个乌克兰上空是禁飞区，一般他不会坐飞机。这真是要打起来，历史表明，一战、二战还真没有打得过美国的。你这个东西吧，你得放到历史那个时间段看。一战和二战那时候，美国是什么？美国是一个1899年，美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国，但它没有国际话语权。你放到现在，工业第一工业国，但是世界控制力第二的是谁？你说的好像是咱，然后美国是怎么成为世界第一的？就是你全世界都在打，然后我两头卖东西啊，然后你们打烂了，我就是第一了。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我们为什么现在一整就保持中立？那傻子都能看出我们实际上不中立，但我们也说中立，贸易不能停，我们是为了挣钱呢。印度正是在下，你太高看印度了。一战呢？一战是德国和英国，他俩确实是没办法。德国那时候挑战了英国的国际地位，然后打起来了，无法避免的。像二战的话，二战本来英国不想打，你看他那状态也知道，他不想打，是美国把这个战争给推起来的，他强行把日本和美国，把日本和德国扶持起来，哎，对吧，老弟，您两个这两个小老弟工业很强大，而且好战，你还没有资源去抢啊。啊，英国有，法国有，美国的地理位置太优越了，咱们的周围都是豺狼虎豹啊。美国的地理位置这个优越，这个你比不了，这个确实。咱们现在周边呢也没有什么豺狼虎豹了啊，你那说49年周边都是豺狼虎豹，看谁都是强国。现在不行了，现在看谁都是弟弟，你知道吗？现在看谁都是弟弟，周边国家一勺烩全一起弄了都没有问题，你知道吗？有一个算一个，全加一起，韩国都用不着咱动手，你跟那个就北朝鲜告诉他一声动手吧，兄弟，2礼拜，你知道吗？50年那个时候几个月打到釜山，现在也一样，你知道吗？现在也是几个月就到釜山，用不着咱动手。你剩下东南亚有一个就是值得咱动手的吗？你金灿荣当时说的都多好啊，没法打，你知道吗？胜之不武，你像欺负人，你大学生打幼儿园一样。菲律宾海军的旗舰是美国那个海岸警卫队淘汰下来的一艘船，那是他海军的旗舰，你像刚建国那时候，就是我们，南沙曾经有过冲突，那时候我们没军舰呢，我们拿渔船扔手榴弹啊，那时候是很惨的。你现在去一条海警船，海警1万吨，哎，撞都就是不需要开炮呢，你知道吗？就是撞撞它，或者拿水枪呲它一下，我估计它就沉了。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毛子现在是不行，喘个气来也是个麻烦。没事，俄罗斯对我们不是威胁。我之前跟他们说过，只要俄罗斯控制不了全世界所有的石油输出，那他就对我们没有威胁。对吧？石油输出吧，石油输出国里，伊朗跟他关系很好，委内瑞拉关系很好。那你说，你作为那个俄罗斯来讲，他为什么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上委内瑞拉那嘎就图幺零零都干过去了，对吧？一是给美国压力，第二是啥呀？普京他在2000年刚上来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我好像谁介绍过。 他也写过一个，就是大概的我以后的那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他就已经承认了。他说我们现在那个这个情况下，重新振兴轻工业，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基础上，已经不可能了。你追中国追不上，因为人口不如咱，地理位置环境也都不如咱。然后，重工业呢，竞争对手也很强，中国、还有美国也很强。他怎么办？他说，俄罗斯以后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啥？就是通过控制世界能源，维持他一个国家的生存。然后啊，军工企业他没办法，那是立国的根本。工业的话，他一直是我不生产军舰，我也不怎么生产飞机，最低开工量，然后投入研发。我一旦有钱了，我就产，跟咱2000年状态差不多，对吧？2000年那时候，我们一做军舰就是2艘4艘，实验实验。你等到最后嘛成型了之后，干，四个船长恨不得几个船长一起整，一年四个，一年四个就那么整，对吧？这你前提上你得先有钱。普京当时的策略是啥呢？先抓住能源，你把能源抓住了的话，我这个国家就能维持，一点毛病没有。然后他慢慢的布局，伊朗中，他如果一旦占领中东，拿下南美，然后他还布局了非洲。这个原先我跟你说吧，您可能不信。后来出个啥事儿之后，我发现哇，普京好厉害，就布基纳法索，法国前殖民地，有法国驻军的，兵变了之后，把那个原先亲法国的政府推翻了之后，上街了，挥舞着俄罗斯小国旗就上街了。你就说人家这个棋提前下的布局多少年？控制非洲的目的也是啥呀？非洲也有很多油气资源。哎，你打个比方，你设身处地，你站在俄罗斯的角度讲，假如说我本身我占世界的那个石油输出就是个大户，我一旦控制中东，中东的话，你沙特、伊朗啊这些国家，伊拉克、科威特，我基本上像前苏联似的，我一旦能控制住它。我在控制住南美和非洲，全世界的能源都在我手，对吧？我说兄弟们一起提价，那就提呗，对吧？你大家都是卖油的，只要有人挑头，咱一起涨价，垄，只要你能垄断，你就可以涨价，对吧？你一旦形成垄断，谁难受？日本、德国还有咱们，就咱们这样的肯定要难受，因为人没有油，你还是工业生产大国。有粉丝群吗？怎么知道你哪一天开播？我基本上下周什么时候开播？你看我那签名，我一周一改。哎呀，普京想搞全球，我们肯定是不希望他垄断，因为我们是能源进口大户，对吧？哎，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垄断，你一垄断的话，咱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和俄罗斯一直在就是都在拉拢中东，非洲我们也在投钱，对吧？我们可以啥呀？就是现在配合很默契，大不了我们就是一字并肩王，兄弟，我们平分天下呗，你占一半，我占一半。我可以配合你，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配合的挺好，就是我们和俄罗斯现在一起操盘，你知道吗？就跟股票一样，我们一起控盘，把现在国际油价炒得比较高。前2年50、60，现在就始终尽量维持在80以上。你80以上的话，就欧洲那帮人惨极了，知道吗？欧洲一滴的油都没有，他全靠进口，那他特别的惨。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些关系户是我的人，我可以从内部拿到优惠价，就是他们买是80，我们这80的基础上，我们可能打个70，我们50多就能买了。这就是为啥那个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现在的国内的油价不正常。对吧？国际油价涨这么高，国内油价涨完了之后又回来了，恢复到前几年国际油价50多的那个价位，对吧？现在92汽油是七块几呀？七块八？七块七？就是我们能拿到内部价格。你前同事在埃塞俄比亚采油，埃塞俄比亚有油吗？欧洲有北海油田，哎呀， 那是我妈的世界地图不在这儿，那是挪威的吧？还是瑞典的？它那个油不够整个欧洲使用，差太多了。欧洲的石油来源很复杂，主要是啥呀？法国主要是假面奥特曼。还好嘞，兄弟，刚来是啥呢？你应该是刚来，你应该是刚来。欧洲的油主要来自于哪儿啊？有非洲的，有中东的，还有俄罗斯的，然后还有北海的。你可能从一个地方进油吗？不可能啊。你现在的话，因为打仗，美国现在它的石油输出占比提高了很多，但是你现在美国，它现在就算加班加点儿。扩大生产，它供不下欧洲和日本，供不下欧洲和日本。你现在所有他那帮小老弟儿都需要用油，那你它不够啊，它不够。你看，你像上礼拜是上礼拜还是大上礼拜说到日本啊，我原先说日本，我说日本为了促进出口嘛，他把日元的汇率弄得很低。哎，然后我一看出口数据，哎，你看我说对了，出口数据2022年增长了20%，你看我说对了。后来我发现第二个数字，我说这他妈太坑了，它的进口额增加了40%，那基本上就是大宗商品、能源呢、原材料啊，那就相当于它的顺差没有，逆差扩大了，它还是在赔。因为日本需要用油啊，用油的话，你像现在国际油价炒得挺高，然后美国你知道美国这个它和那个咱们不一样，咱们你像苏联，咱们打朝鲜战争的时候，哎，那个苏联帮咱东西打半价，对吧？你一半我一半，便宜的优惠的基础上，我替你负担一半，半买半送。你像日本现在本身现在美国让日本顶在第一线跟咱捣乱，它经济就不好。然后美国，你想想卖日本油，它可能打折吗？啊，美国从来不干雪中送炭那种事儿，你知道吗？他只干落井下石。嗯，他现在卖日本的油可能贵着呢。日元贬值是为了抬美元指数？No，日元贬，单独贬值，抬得了美元指数吗？嗯，美国加息是为了抬指数啊，但是也抬不起来。哎呀，扎克来了，你头像换了，换的这么斯文呢？啊，原先也这个哈啊。日本是不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一点前途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经济模式和日本高度重合，都是啥呀？来料加工，就是说我们一旦起来的话，它没有生存的余地。另外一个，它原材料几乎全靠进口，然后它的运输的航道至少往西和往南都在我们控制之下，它除非和美国、澳大利亚做生意行，就不从我们这走。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我们控制住了，但是日本那个国家呀，你要说靠看他去那儿旅个游啥的，哎，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那个人家发达国家，人家也好几十年了，哎，然后他对原先那些文物保存的确实挺好，小景色弄得还挺精致的。啊，你要假如说等以后日元贬值，人民币增值了，你去溜达溜达，对吧？看看风景，尝尝那个螃蟹，他那边海鲜也行，尝尝海货，看看那个日本的花姑娘。上哪个礼拜来的？有一个老弟非得问我上歌舞伎町咋样啊？就是日本的一条街。我说我还没去过，你问我咋样？你带我去看看，我就知道了。日本 maps，哎呀，他那个东西确实挺好的，那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啊。 你知道吗？日本因为它孤悬海外，它不像中，而且它那个制度有点像奴隶制，哎，它不像奴隶制，咋说呢？它那个天皇就是个摆设，然后地方一些大名，类似于咱们春秋战国就周朝的那个状态，皇上就是挂名的，然后底下各方势力，哎，就打来打去，有点奴隶制的色彩，然后他。都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国战，日本没有经历过国战啊，都是乡村斗殴的那个级别。然后他本土的文化就保存的特别的好，他那个文化大概就是唐宋为主。唐朝时期因为就是航运开始有了，然后宋朝外贸特别发达嘛，他的文化基本上就是唐宋为主。所以你去看看那复个古啊，还是行了呢，我个人感觉。分封制，哎，对，跟分封制差不多，就是地方诸侯，咱们叫诸侯，他那边反正规模小一点，一个大名跟咱这边一个那个县令应该还是有了吧，对吧？带着养的那些武士，就是家丁嘛，打手，哪有正规军呢？日本统一之后，工业化你得感谢，一个是明治天皇，还有一个那个后来那个裕仁，那裕仁天皇那个小个子不高，你知道吗？长得和那个哎呀，长得和那个溥仪挺像，但你别看小的个儿不高的话，听我脑瓜，但是是真坏，是真坏，你知道吗？哎，这不好评价。日本没有什么历史。哎呀，我跟你说，中国以后就是当我们取得国际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在修中国史的时候，我们就顺便给朝鲜、日本和那个越南把那他们的史书和缅甸啥的就一起修了，你知道吗？就是啥呀？中国主体的历史，还有中国附属国的一些历史，我们就替他写了。你不用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了写历史书了，以中国为准，哎。您的那个字儿都是中国字儿，你跟我掰扯那玩意干什么？对吧？东南亚史，对，不是你不是，没必要修东南亚史，你叫东南亚是对咱们的一种侮辱。那是南中国海的势力范围，那就是中国的南方，哎。把那个"亚"字去掉，后头凡是带"亚”，你是那个马来西亚什么呀？这都是西方给命的名，知道吗？以他的那个语言环境和语言习惯给命的名，我们就用中国的传统记事方法。日本这名是咱起的，你叫日本也行，叫东瀛也行，朝鲜就是朝鲜，越南呢就应该改名叫交趾，对吧？啊，其他印尼那边要叫暹罗，泰国叫暹罗啥的，我们以我们的那个历史书为准，旧 港宣慰司可以叫倭国，哎，那这个没必要，这个没必要，这个是人家啥呀？是觉着这个名不好听，特意上咱这来。哎，日本那名不是武则天起的吗？人家说你别叫倭国了，哎，我承认不好听啊，对吧？您的那个皇上给再起一个名儿啊，然后那时候武则天是天皇，小莲都，哎呀，就是男的女的，当兄弟吧，谢谢兄弟啊，这个名儿这个可男可女。不分男女，男的。哎呀，男的，你起这个名字真就行，还小莲，我还寻老妹儿呢。哎，啊，不是武则天起的，这个我一直看别人讲那个历史，说是武则天给起的。他这个晚航这个兄弟说不是武则天起的，啊，是百济啊，是原先朝鲜半岛那个百济叫这个名儿。 被日本人抢了。这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因为你日本在海的外头，哎呦，我中国那时候你一般你已经脱离大陆了，那可能够不着了，想的有点多，哪有老妹儿？哎呀，别这么说，我的粉丝里可能还有那么一两个，从来不说话，但是看性别应该是女的，千户朱棣控过吕宋，是实控吗？吕宋不是实控，吕宋不是实控，是臣服那种状态，间接控制就藩属，对吧？你册封上我这嘎求来，完了我给你哦，好，我看看千户的死忠粉，好嘞，你，谢谢兄弟。锦衣卫不招女的，锦衣卫能招女的吗？扯淡！千户朱棣派了吕宋总督，哪一年？我怎么不知道？我看了这么多了，我不知道派过吕宋总督。原先看过朱棣那个航海的那个图，船队肯定到吕宋。就是现在菲律宾，但是因为菲律宾是属于群岛嘛，它单独的那个没有整块的陆地，不利于控制，所以说我没看到说有实控这个东西。你要实控的没有不对，你说叫总督，朱棣那个时期基本上不叫总督，没有叫总督的，总督是后期才有的名字，因为武将没有总督这个名儿，知道吗？总督这个名来自于文官，对吧？文官进入部队的话，他叫要么你叫是参与军务，叫参赞军务，或者叫总督军务，就这两个名字。奥特曼啊，奥特曼是你，我差点没看着名儿。哎，前期的话，你要去派人就是两个，要么你就派一个那个，你肯定第一个你得派一个那个承宣布政使司。哎，你得派布政使。朱棣时期要派就是布政使，然后布政使之后的话，你会派一个都指挥，最起码最低你得派个都指挥，派个武将去控制部队，派个文官去控制政治。哎，你说派个总督，我才反应过来，肯定是假的，假新闻。哎。三宣六卫算是实控了。改土归流算实控，你知道吗？土官不算实控。西藏、新疆、这些地方都不是实控，对吧？就是你上我这嘎要求册封，我同意了，然后你回去你就是了，对吧？你不上我这来，那我没办法，我整不好我就得谴责你，再谴责你不整，整不好就得打了。啊，你不是直接受我控制的，但是三宣六卫这种不一样，我设立，布政使司了，那就你就讲不了了，那是我明朝的官员在控制这块地方。李定国算是大明的最后擎天之柱吗？明朝后期已经烂透了，已经没有擎天之柱了，没有了。目前快手很火的首席国歌千户怎么看他的观点？我没刷到这个人，他是讲什么呢？你说他很火，我没刷到。临川拜湖东，你这是刚来吧？是不是刚来？之前没看着你。 明朝是末期的时候，就明朝最后到1644年完蛋的时候，他至少还控制了2京13省，对吧？你清朝经常拿一张海棠叶的那个地图来看，你那个地图是康雍乾乾隆版图最国家最状态最好的那段时期的势力范围，还不是实控，懂吗？你把实控和势力范围的话，你要是区分开来，你要是论势力范围，这地方归我册封，我说话他听，但是我不直接管。那个你看明朝的史书的话，往北一直到北冰洋，在我一直讲过，就是明朝在周边没有和他对等的国家。你这朱棣在的时候，是世界上没有能和我平起平坐的国家。可能在中东那时候有一个那个还可以啊，有一点威胁，你剩下看不到，你知道吗？欧洲那时候还是奴隶制社会嘛。满清啊，都是靠分封啊，给你地方充足的那个自治权，就是给你利益，知道吗？给你自治权就相当于给你好处了，当地的军队、财税全归你，包括人事任免都你自己都能决定。那跟分封制有什么区别？对，帖木儿那时候，中东那个国家，还算是有点实力的。乾隆势力范围应该有朝鲜吧？怎么说呢？朝鲜是名义上是清朝的附属国，但是你朝鲜内部来讲，他用明朝的年号，他用崇祯身后的年号，用崇祯年号，然后用一部分人依然用汉字，就是他的文字、历法等等等等，包括纪年还用明朝的。也不太看得上清朝，啊，但是清朝也不管他，大家后来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你知道吗？我名义上是你属国，我也不给你钱，你也不给我钱，大家就这么待着就完事了。崇祯年号用到1900几几年，我的妈，用到民国。到啥时候没的？就是日本把朝鲜占领了，日本说你不能再用明朝年号，哎，对吧？嗯，千户明朝为啥要黑英宗？那么自古哪个皇帝不被黑？你按照我的理论，哪个皇帝不被黑？你知道吗？明英宗15岁上来夺权，第一件事他就是把杨士奇给杀了。啊，那个细节吧，咱也不知道。反正你看历史书啊，是英宗16还是15，派人，派那个内官监，反正派他宫里的太监，带着药去杨士奇那儿去瞅瞅，然后那个带着药去的，到那嘎的那个好好养病。杨士奇看完了之后，当月杨士奇就挂了，对吧？杨士奇，你想想，英宗8岁的时候，他和后宫联手，那权倾朝野，他是典型的权臣啊。明朝第一个权臣是杨士奇，懂吗？不是胡惟庸，也不是李善长，是杨士奇。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因为啥呀？你代表了当地的势力，你有结党的那个苗头啊，已经结党了，而且你反对朱元璋的政策。那人家朱元璋多狠呢，防患于未然，连根拔起就全干掉了。朱棣时期就根本没有露头的文官，你知道吗？朱棣时期你的那个六部尚书你连名字都叫不出来，那都不用说了，武将压着文官，朱棣时期。然后明宣宗的时候就文你朱高炽打的底子，哎，杨士奇起来了。之后就伟大不掉了，太厉害了。杨士奇，你要说他坏，确实是挺坏，他影响明朝200多年呢。但是你要说这小子，我挺佩服他，真有能力。朱高炽 继位就10个月啊，你说他实在太短了，他继位就10个月，然后杨士奇那几个人，包括杨士奇、夏元吉、金佑兹，杨荣那时候还没有杨浦，这几个人就把内阁传承了，10个月之内传了一个组织叫内阁，然后这个内阁影响明朝200多年。然后明宣宗朱瞻基上来的时候，10年，咱寻思的话，你寻思，你10个月建立起来这个组织，应该属于昙花一现嘛，对吧？我是不是我朱瞻基上来之后，我恢复洪武永乐，就是我把你内阁取消不掉？朱瞻基10年最后自己被干掉了，内阁没被干掉。你想想杨士奇这小子多厉害，就是他的政策应该是符合。整个明朝士大夫的群体的利益，你知道吗？就是你一旦照我这个，你符合我的利益，你干点什么事儿，大家都拥护。但是你一旦要往回使劲，你像你皇上，你想往回使劲，你说这个内阁不行，我要恢复原先那种状态，不可以，不可以。力量很大呀。青烟啊，好，兄弟，青烟，你这个，我一看到你这个，看到你这个名字，我想起的2个字儿来，祖坟冒青烟。你可以稍微把你这个名字整长一点，整长一点。不合适吗？关键我一看你这个名字，我马上联想出前面那个词儿，确实不是太好的意思。就像刚上来的时候，有一个老弟问我，就是现在，这个局面的话，多长时间能建好？我就跟你说，可能需要好几年，你知道吗？就是你从明朝，你能想象到，10年打的一个底子，烂的不像话啊，就是10个月。10个月打的一个底子，然后10年你修正不过来。咱现在这个改革开放这些乱象，大概是从2000年之后也有二十，是没有20年也有10几年。你想想，你现在就是这些包括已经退休的那些士大夫挣的盆满钵满，你想让他往回吐很难的，很难。现在只能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弄，贼麻烦。贼麻烦！你这原先的话一声令下，你以为就干了？现在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弄，就足协需要单拉出来一个，就要弄得好长时间。那你其他部门呢？你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还有各个部，它只是一个协会，你懂吗？协会都是无关痛痒的。那你要其他部门呢？你像教育部，等等这个部那部，哎呀。1月什么时候改到1月？都在改。咱们这个在聊天这个过程中，从去年开始聊，始终在改，只不过说它强度不一样，强度不一样。医院因为不是前几年有疫情嘛，你就没办法大动。只是啥呀？就是你医院不能再让大夫挣提成了，检查费给我往下控制一下。但是你像医保，等一会儿，我看这老弟说的啥？陪你放风筝，教员的文章回到课本了，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我跟你说，这太重要了，这太重要了。原先我头好长时间，我值班的时候喝多了，我说你现在小学什么学思想、学政治、学历史，没用。你知道吗？你就把那5本毛选学好，比什么都强。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学到初中、高中，完事儿了，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合格了。确定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这是就是一个标志，你知道吗？毛选几卷？5卷。5卷之后呢，是别人给整理的， 参考那个，那就是观赏价值不大了，观赏价值不大了。虚伪来了，虚伪，你是刚来是咋的？来晚了。你现在只能买到四卷，因为第五卷它那个毛选一二三四是大概以10年为一个周期，每几年一段出一本。第五卷的时候，它那个时间段就比较恶心了，六几年到七几年。然后那个书，那个书后来官方不推了，这个很奇怪啊，这个也不奇怪。你现在按照我的一讲，你就知道不奇怪了，因为它那个内容不符合那个利益层的那个。中间层的利益，然后就官方不出版，然后已经印刷的被销毁了，被销毁了。据说啊，据说，因为当时是想拿这个毛选当科普读物给大家普法的，对吧？就像课本一样。然后当初的发行量非常大，据说就是国营的出版社印了2亿本，2亿本。那时候人口没这么多，就相当于每家都有。你每家都应该有一本，然后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是九几年的时候，就是偷偷摸摸被销毁了。我其实想弄一本来的，但是现在我买不到，我市面上看不着。现在一本原版的可能要将近200块钱吧，就这么大点儿一个小册子。现在好买吗？不好买。官方从来不再，没有再版，改革开放之后再也没有再版过，已经印刷的销毁了。有兴趣的话，上二手书那个摊儿上去学嘛学嘛，其实应该好找，因为那个东西量很大，你知道吗？我后头书架子不整了一套那个教员的文稿吗？我一直没看，我就是闲暇的时候翻了一本，我觉得挺好，但是看着难度太大，跟看古文没有任何区别，你知道吗？我现在看历史书看惯了的话，对于繁体字和古文的话，已经看得挺顺手了，但看那个不行，看那个有的时候还得从网上查查，对照一些当时的一些事情。行，你们记住，现在这个方向是好的啊，只需几年，只需几年。可恶的七号，哎呀，这老弟，这可恶可恶的七号富翁，哎，这个真是比较新鲜的名字。哎呀，他那个精神真的能改变人。哎呀，现在是啥呀？过度商业化，原先的那种，我说实话，你现在从方方面面，你能感觉到一个什么状况？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往80年代以前那个制度在恢复，你知道吗？原先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好，然后我们把原先计划经济那一套全盘否定了，就说那套东西僵化，如何如何。但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就是改革开放，你现在到了30多年了之后，一些副作用显现出来了之后，你发现你只有恢复到80年代以前那个制度，你才能把这些东西给它摁住。哎，你现在大学生，我说的最简单的问题，大学生现在毕业之后找不着工作，为啥？哎，你现在就是全都送到院校里，大家学一样的东西，然后学出来之后，你再去就业的时候，我还得重新培训你。特别的麻烦，然后大家质量差不太多，然后你就不了业，又去念研究生，研究生等你今年200多，研究生一毕业了之后，你还是找不到工作呀，对吧？一年200万研究生，你知道研究生的价值就有多低吗？你跟我上学那时候那个技校没有区别。1998年全国的大学本科生50万。中专技校50万，一共100万，这就算高等教育了啊！就是大学加上中专技校，一共100万。你现在研究生一年200多万， 哎呀，你我哥是中专啊，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实在是考不了大学，当然那时候太难考了，你完了，你现在前赴后继的还在去考，有那个必要吗？你现在弄的啥呀？你弄的现在原先那些技校啊，就是职业培训学校也变成大学了，原先是啥？原先初中了之后，你如果说你学习这方面不是特别有特长的话，你就去技校。18就能上班，前后现在中专怎么样？没有了，关键呢，你这超生不是你又整出个喜欢你，哎，现在中专没有了，现在是啥？像华为、腾讯这种企业，他反应过来了，他说我从社会上招这种员工，我可能回头我还得培训，太麻烦了，就有可能你是名校毕业的，你清北、复旦来了之后。到我这嘎用了几年之后不好使，不合手，然后我有劳动法保护，我辞退你还特别麻烦。然后现在出现了一些啥呀？华为定向培养的那种那个专科班，听说过吧？就是深圳大学有腾讯那班，原先华南大学现在好像是跑哪儿去了？可能西北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就有华为专门他负责培养华为的那种的那个。专门的班级，那你说这个东西和我上学那个时候那个定向招生和委托培养有啥区别呀？对吧？我们那时候技校中专就是委托培养，就石油系统有石油的那个技术学校，铁路系统有铁路技术学校，电力、邮政全都有，对吧？初中毕业就去念，3年就上班，初中毕业3年才多大呀？十八九。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没有，那是哈军工，反正他那个名我确实我也记不住。那你说现在这种企业上大学开一个专门给我企业培养人才的班，和原先哥上学那时候那个什么定向招生和委托培养有任何区别吗？没有啊，对吧？这是80年代以前的制度，好不好？那没人，那为啥那帮公知他就不说了？你要是效果不好的话，他马上他就蹦出来，啊，你这个属于开历史倒车，对吧？哎呀，哈工大、深圳和华为对口合作，反正这个具体，我现在不涉及到考那个试，我就知道有这个东西。但这个未来是大趋势，千户现在专升本有必要吗？现在我也专升本有没有必要？这个看你水平了呗。你如果说咋这个东西，念书这个东西是看资质的，确实有一部分人，你资质骨骼清奇，你知道吗？就一道灵光从你的天灵盖它就冒出来。就是人家我上学的时候碰过，就跟我一起玩啊，跟我一起玩，跟我一起疯，大家都是看了一个礼拜书，人家考试就能考前几名，我就已经属于另类了，知道吗？我一个学期最后临考试看2个礼拜书，我能考中上游，哎，我们同学就已经有不少，那时候就挺佩服我的，妈，你就看了几天书，从来不记笔记，挑一个好学生把他的笔记借来看几天就完事儿了。这种人你去念书，你有那种就是咋跟你讲啊，就是一元二啊，就二元一次方程都已经整不明白了那种，就是初中2年级就已经卡壳了，啊，就已经学不下去了。你一说函数啊，死的心都有。就是念书这个东西不适合你，懂吗？学一门手艺，360行，你行行出状元。最简单个事儿，你现在看电视上露脸的那帮，你甭管是企业家还是明星，那哪个是高学历的？你知道吗？郭德纲有没有钱？他啥学历？小学没毕业。赵本山小学没毕业，他念过小学吗？曹德旺企业家吧，但演艺那个不说啊，演艺因为属于啥？他有才艺，这个东西不要求文凭。咱就说，咱就做企业的。我最欣赏的三个企业家，一个是任正非，人家有学历。第二个是陶华碧，老干妈，老干妈念过书吗？请问， 还有那个谁来的，曹德旺，福耀玻璃，曹德旺，他也没学历。学门手艺，你知道吗？进厂打螺丝这不行，你不要整那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那东西。你只要有门手艺，你给他整精了，你就能挣钱，对吧？电焊工，我毕业了之后吧，我同学有一个在就是葫芦岛船厂就学的那个，他就技校嘛，比我年阶短。他毕业了之后，那时候就进船厂了。但是因为啥呀？后来我们碰着一回唠嗑，他那时候因为讨厌船厂的氛围，因为军工企业，他要求特别严，不让出院儿，不让出院儿。所以说他后来他说不行，我要去一个什么就是商业化的，去天津船厂了。你就其实他要留在葫芦岛也可以，你有可能你焊几年船，你就焊潜艇去了，那就不一样了。他兄弟，你知道焊潜艇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能挣我好几个呀！你想修道，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学。哎呀妈，你这个太小众了，人家一般都啥呀？都功成名就之后，受到重大打击，哎，人家修道去。你这他妈年轻轻你就修道去？哎呀！但企业是有学历的，你这哈尔滨佛学院，哎呀，就啥意思呢？就是人，你记住，整个社会很复杂，社会很复杂，你可以挣钱就业的方面很多，找一个适合你的。不，那个，当然读书啊，读书的话，你假如你确实脑瓜好使，这是最稳当的一条道路，对吧？我就是脑瓜比你好使，我就能上清华北大。我现在不，我讨厌清华北大，我能上国防科技大，我能上西北工业大学，那我出来就有一份特别体面的工作，对吧？人家我就毕业年薪就几十万，对吧？但是你毕竟不是人人都有那脑袋呀，对吧？不是人人都有那，你确实有的那不行的，那你就不要非得死乞白赖念大学去了，念完了之后24岁大学毕业还是去打工端盘子。卖猪肉去，那你图啥呢？那你不如16岁就去卖猪肉，对吧？你卖到24岁，你大学生11期毕业，他26岁可能11期刚毕业转正，你已经卖了十年猪肉了，你已经可能是当地那个猪肉的霸主，呼风唤雨，那能一样吗？千户，你们单位大学生多不多？不多，铁路要大学生干什么？铁路啊，就是我想想啊，铁路一个大学生都不需要招。我跟你说，就我们那种啊，我们那个就是工种比较低级的了，负责修火车车体。我们那段车辆段负责修火车车体，客车段需要修客车车体。机务段是司机跑车，一个车脑袋摇出溜达。客车段是乘务员。你说这些工种需要技术吗？不需要技术，需要你素质过硬，听话就行。所以说，原先的制度非常好，就是16、17岁当兵，三两年复员了之后，20岁回铁路有工作，哎，这最好的部队训练过来的人，然后上单位一上班，非常的稳。你大学生上铁路干啥呀？对吧？念了书让你去那个抡大锤吗？真是的，哎，大学毕业证是一个必备的东西，嗨。过几年看啊，过几年看。修铁路不是技术工种，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由厂家，厂家是有技术的，给你，你用就完事儿了。就像你用电话，你会用电话就可以了。你需要做电话吗？我看看这个碰到同行了，我铁道学院毕业的，学的电商，铁道学院教你电商， 同学花钱进的铁路，在里面卖袜子，你这个说的就像一个科幻片一样，你知道吗？铁路学院，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铁道车辆，机车车辆，什么电力呀、空调制冷啊、机械制图啥的，都这些，哪有电商啊？你念的是一个假学校吗？电子商务。你真要是在客车车底上推个小车子到那嘎去啊，那个花生瓜子烤一片啊，腿让一让啥的，你这也不需要学呀，对吧？这还学什么电商啊？张嘴就来呀！你去德云社吧，你学一段快板或者是天津大鼓，不是那叫什么京韵大鼓，都比去那儿学电商强，你知道吗？好像真有这个专业，哎呦我的妈呀！去一个工科学校念了一个电子商务，真有你的，那也是啥呀？你是我估计成绩也不会太好，实在考不了正经专业了，考不了正经专业。千户养老保险有必要交吗？哎呀，徐伟呀，我好像上个月的时候聊这个来着。不愿意说这个话，不愿意说实话，因为这属于跟国家政策不太相符。但是现在短期内的政策的话，养老保险交着是真不合适。这个取决于你个人。如果说你现在有条件，你就交着，你就交着。你要说现在手里很紧，你还得拿出一部分收入来，毕竟那一个月的话，养老保险加医疗是差不多1000。分地方，我们这得1000，那你对于低收入人群的话，这挺大一块呢，一年1万多啊，那就先别交。临川拜湖东，这事儿你还刷什么汽车呀？就我不愿意说这话，你知道吗？国家是鼓励你交的。哎呀，但是你断了也没有事儿，你就是我这个现在是记录个人的那个账户的，你没交，人家就显示你断了，你啥时候再交就续上，这个无所谓，反正是最后退休的时候是累计制的，懂吗？对吧？我之前10年不交，我最后20年我补上，无所谓，我有钱了我再交可以。如果你一直没有钱，那你要觉着他我退休遥遥无期，像现在似的。一直有人慌慌说65退休，那就不要交了。你要如果说65退休的话，大部分人是70多岁，你领那几年的话，你领不回来。你实际上最后领的是自己存的钱，那我图啥呢？我不如现在花了多开心。有钱了为啥还要有钱了就当储蓄了嘛，对吧？他毕竟你这个东西涉及到啥呀？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你现在养老和医疗是捆绑的，你一旦没有养老保险的话，就相当于你以后得了大病，你就别去医院看，懂吗？知道吗？你除非有这杠，你就是说我以后我得癌了或者是啥玩意儿，我不看。你必须能做到这个事项，因为你一旦没有保险的话，你去看病你是看不起的，你看不起。看中医行，他这个啥呀？这个你必须是自己有那杆，有这个定力。就是说我一旦得癌症了，我既不放疗也不化疗，我就调养。哎，我看我用我自身的身体争取让它恢复，可以，这个理论是成立的，你知道吗？西医，我因为我媳妇儿在医院嘛，就有不少那老大夫，西医啊，西医特别好的大夫，科主任。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观点了，现在网上有人说，但是官方不鼓励，就是人身体是实际上你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就像伤口一样，你拉口它自己会恢复。你的糖尿病、高血压等等特慢病，实际上如果你通过调理的话，它也能恢复。你得找着诱因，是因为你血栓导致的那个血压高，还是你血管堵塞呀，等等等等。你找到诱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一旦你通过一个药，就是通过降血压的药，长时间的吃，2个礼拜没有事儿啊，2个礼拜没有事儿， 你当你长时间吃了之后，它那个药已经替代了你身体内的激素水平，之后你就离不开它了。你一旦断了药之后，你马上就不正常，知道吗？就是你形成依赖了。西药这是西药的那个最基础的理论，就是你一个药一旦用了时间长了之后，你肯定依赖，你的自己的免疫系统就乱了。哎，糖尿病是，高血压是，你像最简单的道理，你像假如说有皮肤病，我在那嘎起东西了之后，他西医会告诉你用一些那个类似于激素类的药，但是他会特别告诉你说这个药绝对不能使用超过半个月，一旦超过使用半个月，你就会产生依赖，你的免疫系统就恢复不了正常了。哎，所以说西药相当于啥呀？特么命的西药，相当于把你自身的免疫系统给你毁了，你不得不吃到死。所以说你如果认可这一点的话，认可这一点，这个可能有人会觉得我胡说八道。你记住，西药千万不要吃超过2个礼拜，包括降糖药，其他也是。我身边包括我同学有40多岁的，糖尿病到现在，没有一个吃上药最后能停的，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中医开药超过15味的是中医，你这个观点我认可。中医是因为啥呀？你整个医院都商业化了，他也跟着学坏了。这个没有办法。好，就是有一个观点吧，当你这个大环境，就是当你这个圈子已经坏了的时候，好人待不下去，他自然会走。你说15味药已经说多了，正常情况下真要是治病，5到6个药足足够用，7到8个是正常水平啊。你要再往上多的，就纯是坑人了。你说15个，那一副药不一定多钱。我媳妇儿刚上班的时候，她医院有一个好大夫，因为他们医院是我们市的三甲医院，人家那个别人给介绍，他说你带你去瞅一眼，因为他那时候手脚冰凉，天儿已经不冷了，手脚冰凉，月经也不太正常。然后人家大夫到那嘎一看，问一询问了之后，他说你那个用不用那个给开个方子？他说不用，你这个太简单了，连成药都不用。正常情况下，好大夫，咱俩关系如果很熟的话，我会告诉你吃个什么，就是同仁堂的什么什么现成的药就行了，你知道吗？那个因为成本低嘛。他说你成药都不用吃，他给开了3样药，就是说你去我们自己那个中药那药局。抓3样药，煮水喝1个礼拜就行了，花了30块钱买了3样药，一样抓一小小揪，喝了1个礼拜，然后就恢复正常，气色就恢复了，就3味药。然后这个大夫因为不挣钱呢，人家中医嘛，我以治病救人为主，他不挣钱呢。你都开30块钱药的话，你这个中医科的话，对于医院来讲，没有任何的那个效益可言，没有价值，然后当然医院就不受，你肯定就不待见你。你说这个就相当于打入冷宫了，知道吧？你也不无法得到提升。然后人家那个大夫最后还差几年的时候，50几岁，人家就是提前请病退了，你知道吗？我先不退休，然后我请个病假，我也不出诊了，之后人去南方了，知道吗？啊。南方一些有钱人的地方啊，打个比方，像苏杭这些地方，有一些私人的医院或者私人的那个诊所，人家需要这种人，就是有一些高端的人群还是认的，知道吗？因为西医伤身体，人家认，人家我们这个是他是比较有名的，人家就走了，走了之后，中医科不就空出来了吗？对吧？你中医你得有大夫。现在基本上没有多少小孩学中医，上来的全是西医，然后怎么办？后来上来了一个谁呀？上来一个，据说啊，原先曾经在他们医院保安待过的，你知道吗？保卫科待过的，就是实际上他没有那个学医的经历，没有文凭，也没有从医的经验，然后他那个就喜欢这个，人家说人家很喜欢这个，然后人家从自己书上看了几十个方子。然后就是谁来看都从这几十个方子里头挑， 特别温和的，这个东西无所谓啊。中医的经方是很多的，懂吗？你打个比方，你瞅那个张仲景的那个方子里头，你就挑吧，现成的方子，他那个症状，他一说跟你对得上，你就给人拿这个方子。吃不好，不是那个吃不好，但绝对吃不坏，懂吗？中医里头有些方子是温补的，就是你吃完之后可能会有好转，但是效果不明显，但是绝对吃不坏人。现在中医就是这个尴尬的局面，就是好大夫吧，不好混。以后学中医专业有前途吗？我觉得有啊，我跟他提过这个，我觉得有，因为国家在提振兴中医啊，振兴中医。我比较欣赏冯小刚那个电影里头啊，那是哪一个电影啊？《非诚勿扰》里，《非诚勿扰》里有一句话，就是"我想有尊严的死"，那是那谁说的呢？不是葛优说的，孙红雷演那个角色，他不得了黑色素瘤吗？然后他医院让他治，他说不治了，不治了，治不好。一西医说了绝症，他说我不治了，我想有尊严的死。实际上他那里头没细说。就是有一些病的时候，你一旦进入了医院，按照西医那个治疗方法治，比如化疗，那个生不如死，生不如死。就是我们家人的话，有不少得过癌症的。化疗是，然后我不知道化疗啥意思，我以为是吃药呢，后来发现不对，是把一种腐蚀性极强的那种药直接打到血管里的。直接打到血管里，那个药的腐蚀性达到啥程度？原先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个药一打完之后，人马上就蔫吧。然后后来我看那个医院的介绍，他那有那个一面墙嘛，介绍化疗的副作用。最严重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细管壁比较薄，假如说你年轻比较嫩，细皮嫩肉的，像现在小鲜肉呢，他那个药直接能把你血管烧穿。直接从你体表就能够腐蚀出来，啊，就像打硫酸一样。然后就因为它腐蚀性太强了，它不能在我们普通这个小臂这种毛细血管里扎，它只能往胳膊那种大的静脉里头扎，啊，就是通过血流量抓紧把它稀释，然后浓度太高，血管就被腐蚀了。体格子再好的人，就泰森，哪怕你泰森，你四期化疗。也给我做那个，就那个拿轮椅推，因为那个东西是在你直接把你的身体给你干废了。国家我刚开始我不知道，他说那个因为那个肿瘤科那个主任说的嘛，说化疗国家规定只能做6期，而且是啥？你先开4期，看看你那个情况咋样，然后再做最后2期。当我们家人，我爸做过，我老丈人做过，做完之后，我知道为啥国家规定6期了。因为正常人的体格，你6期再做下去的话，人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人扛不住6期那个药，4期就不行了。就是我们家人都是4期就不行了，4期就不行了之后，大夫一看的话，人家问你身体状况咋样，你要觉得行的话，我再给你做2期，然后都放弃了，都放弃了，不做了。再说，就你感觉我这病没要我命，你那药先把我命要了。6期是人体承受的极限。化疗之后没啥用，这确实没什么用，知道吗？有些病你本身能好，你可能你化疗上去之后挂了，让它致死了。你如果说特别幸运的话，你把药病毒扛过去了，你把药也扛过去了，你好了，人家说是我药治好的。如果治死了呢，人家说是你这个本身你就是绝症， 对吧？我这个东西西药，我这东西是有概率的，我不能包治百病。他两头堵，你知道吗？就是你死了，他也不怪我，你活了是我的功劳，你就千万不要信那个东西。西医最大的功劳就是啥呀？在你临死之前，把你家的资产给你掏空。作为一般家庭来讲啊，肯定就给你掏空了。你有钱讲不了了，令尊不在了，令尊就啥呀？我老丈人、我姨夫、我爸都是癌症，所以说我记住，我如果得那病，去他娘我就不治，你记住啊，我有个姑父，当初就是他那癌还挺讨厌的，好像是淋巴癌，本身就是人家说了你这就不治之症，然后你那个化疗到第二期的时候，那姑父人家原先在单位，人家是中层领导。脾气上来了，他说：“你这个东西太难受了，就是我本来我不难受，你扎上太难受。最后扒人家管儿一扒，扒把药往那儿一扔，他说我也不退，你这个愿意给谁扎给谁扎，你知道吗？我有医保，你这个药你就滋地上，你不用给我退钱。我出院了，反正我是不治了，回农村去了。潇洒了几年之后，再一检查没了。”这个就是啥呀？就是原先有过这种理论，当你的身心愉悦的时候，你前提条件下，你的生活压力、你的精神压力不要太大，然后作息再好，你的身体状态好的话，它慢慢它是会康复的。然后当然了啊，当然我跟你说结局，我这姑父后来还是没了啊，因为啥？因为他那个。他后来就觉着，就是癌症这个东西就像感冒一样，只要我开心，我就没有事儿。后来烟酒就都拿了，你知道吗？那就是五毒俱全，然后最后就又复发了，复发了，确实就没回来。那忒能喝酒，忒能喝酒。放飞自我了，对，放飞自我。买商业医疗保险靠谱，买商业医疗保险靠谱。那你这个有的时候还真行，你知道吗？打个比方，我一年几千那种的，我买一个那个医疗险，不出险就当存着，利息很低，出险了之后他给你一些那个补偿，这种也行，对吧？那起码说那个保险那个周期是我控制得了的，对吧？我啥时候我不想存了的话，我还能取出来，我可以中断，至少我本金不会损失，对吧？你现在他那个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话，咱说不好啊。当然，你人没了时候，人家还给你的，但是你这个年头太长了，25年太坑爹了。岳飞第三集什么时候出？这两天那个在看房子，我看都没看呢。我等我那个，我过两天上班，我好好细研究研究，我细研究研究。基本上我前两集讲完了之后，第三集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你最后的结果你应该知道啊，对吧？要把岳飞叫回来，军权一下，然后。高宗本身他也就高宗相当于被软禁了嘛，啊，你已经不能发声，不能说话了。然后张俊和秦桧找个罪名就把岳飞干掉了，就这么简单。哎呀！你说实话，杀岳飞的理由非常充分啊！你要说高宗杀的，你说不过去，对吧？你天天从那嘎跟岳飞好顿嘘呀、啊！你看高宗给那个岳飞写那个亲笔手令里头，那太客气了，你知道吗？前头先客气客气，后头告诉他你得上哪上哪上哪，然后才能命令，对吧？你得先嘘好了，然后命令，之后你给人杀了，因为啥？动机没有啊，对吧？但你要说秦桧弄他，这个证据他。太充分了呢！ 你伤害了我们整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你必须死啊，那就不是莫须有了。先后今天聊大毛二毛没，好像聊了吧，好像聊了。不行，一会儿再扯几句，一会儿再扯几句也行。军权不能乱，不能乱。你像高宗当时是使，千户，听说今年国家印钱300万亿，假的，哪有300万亿？胡说八道。高宗当时是啥那个状态？是我急于把岳飞扶持起来，因为岳飞的军权是通过十几年不停的壮大的。他原先地位很低嘛，他顶多是一个统治官，手底下几千、一万一大官，最后他变成了啥呀？就他的级别已经接近于三镇节度使了，啊，他叫招讨使，但是明清宋朝里头最高级别是挂三镇那个节度使的衔是最高级别的，你能带10万兵，岳飞那时候已经带10万兵了。高宗给他这么大的兵权是想让他直接一步到位干掉完宗弼，然后就没有外患了。但是高宗他杭州他的那个御前出问题了，就是你的部队外头打的一包欢乐。唐旭东兄弟，谢谢啊，谢谢啊 ，thank you。这个名字薛薛有点陌生啊，兄弟，头一回念你的名。高宗犯了一个啥错误？就是他外头岳飞打的一包欢乐，他自己家没看住。哎，你这个情况下啥呀？你让岳飞出去，岳飞可以能打，你把韩世忠或者刘琦你信得着的，你留到自己御前一个，你让他看着你的皇宫，对吧？或者是皇城，你看住了，他最后翻车就是什么？杭州他的皇城没看住，御前乱到乱了，你知道吗？岳飞在外头，岳飞没事，他自己家被人端了。那不就完蛋了吗？等于又一个苗刘兵变，哎，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说的对，我到时候我要是做视频的话，我可以参考一下。苗刘兵变就是啥？高宗被他们转移，往南转移。转移的过程当中发现不行啊，你这个大家还是认皇帝，因为就是老百姓都已经习惯了，大家还是愿意听皇帝的话。然后这帮就是江南这帮利益集团就发现不行，你这个皇帝的话被大家一认可，对我来说有威胁。然后他们就是苗刘两个人，实际上就是他们在就是现在上海附近的南方本地的，利用他俩手里的兵，已经把高宗已经宣布退位了，禅位了，给自己儿子，然后我已经那个二线了，然后朝政交给谁呀？朝政交给了就是孟子的后人，第四十代的后人，姓孟，叫元佑皇太后孟氏，后宫干政，哎，就是文官勾结后宫太后控制朝政。但是啥呀？那个时候韩世忠啊、刘光世啊，这些西北，韩世忠还差着，刘光世是西北军阀啊，对吧？张俊那时候的实力也大起来了。他说这不行啊，你皇帝蛤蟆被你文官控制了啊，然后呢，我武将我要遭罪啊，文武始终他们之间是有矛盾，这不行。然后刘光世、张俊这一把人。人家西北世家你知道吗？西北军户世家手里头有兵，人家一带部队就是几万几万的，而且人家是精锐有战斗力。你当地你想想，南方江南当地能有什么东西？都杂牌军。人家过来之后马上你把那个高宗抓紧给我复位，知道吗？你现在扶持这个玩意对我可能不利。然后高宗相当于是被西北这帮军户给扶持，又变成皇帝了。然后双方一直在博弈，最后达到了一个平衡啊，就谁也动不了谁。最后高宗干了一些事儿啊，我现在没整太明白，他可能又像徽宗似的，当时搞了一些什么政策，对 南方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对西北那些世家，就是西北那些军户，可能也不太有利。然后这帮人就军人也反了，军人也反了。刘光世把那个高宗复位之后的话，他就不太喜欢北方，这个你应该是知道的，对吧？你作为高宗来讲的话，肯定想重用刘光世。那时候的话，好嘛，我这皇帝是你立的，对吧？我给你封3镇节度使，给你兵权，然后说兄弟，那个代表大哥，咱能不能北伐，咱收复故都？然后刘光世他们那时候就是不太积极，然后高宗把刘光世的军权就是始终在削弱他，削弱他，削弱他，削弱他。然后最后刘光世拍拍屁股，那我二线了，我不干了。刘光世一退。绍兴3年不4年，刘光世原先手下的那些就是，那上周说的叫王德呀，还有叫力琼，手下几万淮西几万兵马，四万，当时就叛变跑了。那你我跟你说，这个行动肯定受刘光世的指使，他是刘将军，你一直有人说岳将军，刘光世也是自己家的那个武装啊，都西北过来的。秦桧是啥呀？秦桧是江南利益代表，就是埋的事儿都他干了，然后锅这个当然也得他背呀，对吧？你所有的坏事都是通过你手干的，那他跪着一点毛病没有。好看。那个萨克斯问这问题，我看到那新闻了，就是国家现在明令禁止用那个易经、五行占卜的那个东西预测股市。哎呀，这个新闻看着挺着笑啊，你知道吗？那个就老百姓，就股民，现在的股民都愚昧到什么程度了，你知道吗？看指标、看研报这个东西就已经是，看研报就相当于就是等着被人骗吧，你知道吗？就跟传那帮研报就跟传销差不多少。没一句真话，你自己要能看 K 线，看个成交量啊，自己琢磨琢磨就行了，你知道吗？千万不要信那些专家，信专家连裤衩都穿不上，准才进，不准不需要进，真的假的？那你要是准的话，你给哥你告诉我，我现在说实话，我也有点股票，他妈像死鱼一样横好几年了，也没有。没有反应，股市只能用周易。你只能说啥呀？就是中国的那个股市已经不正常了，用常规的那些就是什么技术指标啊、业绩呀、啊，已经无法去判断它了。最后只能上玄学，对吧？中国的玄学能解决一切。确实，股票你要是相信业绩之类的话，相信研报，你死都不知道咋死。就是业绩越好越不涨啊，挂 ST 的天天封板，哎呀，我现在对股市已经是因为我纵横股市多少年，我没赔，但是真挣不着，就是没赔。有多少跳楼又如何如何的，或者是整伤了，一把整伤了，我就再也不玩股票了。我身边都是这种，一次整伤了之后戒了，这不整那玩意儿，那不都是骗人的？你研究研究股票其实挺好的，研究股票的话，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你知道吗？包括心理学、犯罪学、经济什么的，经济犯罪、心理犯罪，什么诈骗呐、啊、等等，特别的复杂。然后还涉及到传销那些如何忽悠你呀、啊？集中国犯罪之大成。千户等情绪周期，千户看来被坑的不行，哎，这太难了，这股市真是太难了。 你不如去直接去澳门读一把。澳门就是打个比方，如果是正常的博彩业，它是一个数学游戏，就是这个东西是有概率的，大概率是赌场赢，小概率是你赢。所以说你要是真要是你看那个，美国嘛，他那很成熟嘛，他有一些数学天才，他看你现在那牌面啥的，他真能算，真能算。所以说他这个东西的话，是赌博也是技术。假面奥特曼，黄金可以买，黄金可以买，但是中国这股市不一样，中国的股市是啥呀？整个都是他内部操盘的。你那个 K 线是他做出来的，你大资金是人家，你看到的研报是人家给你的，然后你这个整个股票的持仓，人家后台有数据，你在里头的话，我就震荡，我啥时候给你震出去，啥时候我再涨，你不出去我不涨，因为信息不对等的嘛，信息不对等，你永远玩不过人家，游戏后台的数据在人家手里头，你不可能赢。你只能说啥呀？就是大部分人赔的时候，作为散户，我作为散户，你要拿得住，你可能会跟着做一波车，就也就是挣个这个钱。你永远挣不过庄，永远挣不过。股票就是庄家收割散户的工具。中国涉及到赌博最坑的一个是彩票，彩票就是骗钱，但这个话说可能不太礼貌，不太礼貌。你买这个彩票它是不可能中的，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东西不是即时开奖，是录像，无论是通过剪辑还是通过它那个什么手段的话，你只要买了它就不中。我原先有个朋友，他妈在家没事开个彩票站。他说有一年35选期开出了一个什么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三十五。那这个数的话是个正常人不会买，那一年就开出这个数，为啥？就是为了让你不中，就是大家所有的数都被人买了，那我就开这个数。然后奖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打出一个彩票50注，把这个奖池直接掏空，就完事儿了。那是人家福彩自己人干的。就是他整个这套流程的话，就是为了骗钱。最可怜的就是你还相信你买这个东西能中，大奖是不中的。你5块、10块、1万、5万，这个的有的是。或者是偶尔什么时候那个，500万也有真的，有300万、500万这也有真的是。啥时候是真的啊？这是原先曾经网络论坛特别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家体制内的。说了一个啥消息啊？就是每个省、每个市的彩票销售额，人家那个福彩中心，人家是有数据的。当你某一个省、某一个市，打个比方，假如说你那个河南郑州，你河南郑州你这么大个城市，这么多人口，然后你因为可能是连续几个月你彩票也不中啊、不开奖，然后大家购买欲望下降，它有数据，连续购买的数额下降的时候。这个时间点，我叭给你开一注500万，然后官方一宣传，哎，出大奖了，调动一下你那个，掏钱的积极性，就相当于你钓鱼，你得打窝子，你得给点好处，它才能上钩，你得起码让人闻闻味儿，对吧？哎，通过这种情况下，偶尔会出一注的那种500万，你记住，10注或者是50注以上那种，都是为了直接把那个账户清空。这个原理非常简单，福彩那他的那个，因为是体，他是因为特别是一个小的部门嘛，他像烟草，他跟烟啊比烟草还小，所以说抄他家特别容易。福彩的话，国家已经抄完了，当然这个没有对外公布，因为你这个东西属于官方下属的一个部门，你去骗钱，你在面子上国家说不过去啊，所以说这个低调处理了。就是我估计肯定是抄家了，这我估计就是一栋楼嘛，有几十个人就，但是你记住这个钱的话，他骗了好几十年了，跑不了，收归国库嘛。彩票一年的话数额也不少，一年不得几百亿、上千亿呀、啊。 抄的钱哪儿去呢？抄的钱，照军舰呢，对吧？照军舰以后给你整福利呀，对吧？中国教育是免费的，9年义务教育是免费的，不花钱吗？对吧？你养部队不花钱吗？以后国家有可能还会开养老院呢，大食堂，哪个不花钱呢？国家现在知道了，这为啥年轻人不生孩子，你知道吗？你本身你工作就非常的辛苦，你家里有老人无法养老怎么办？对吧？那你生活压力太大，那好，我盖那个养老院，官办养老院。那你现在我上班太忙，我吃不上饭，我那这我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都没有，怎么办？国家就去年提的盖那个社区大食堂，也不知道哪一个缺心眼子的那个专家就站起来蹦啊，说你这个东西属于浪费资源。国家挑头干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搭钱的，要的是社会效益啊！他说这玩意儿不挣钱，你这种专家，反正我不知道叫啥名，你知道吗？你就可以半夜上他家给他家铁门焊死，你知道吗？饿死在屋里头最好。食堂那个东西真的非常的好，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原先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现在是管中午饭。你原先单位你要是在大院里头的话，现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早上饭也管，早上饭也管，这个东西就挺好啊，你知道吗？你早上起来，你做饭多麻烦呢。现在人不愿意早上特别起特别早，那你我就7点起床，起来之后穿衣服。就给孩子整点东西之后，咵给他送到那个学校去，然后我上单位糊弄一口，早饭就一碗粥，半拉花卷，整几口小咸菜就行，那多省事儿。你想想，一个1000人的单位，我拿出50人做饭，1000人就不用做了，那你要1000个人家家都在家开火，巨麻烦，下面条不能天天方便面呢。能赶上公务员食堂水平吗？不知道。哎呀，现在国家想干点好事儿啊，也不知道哪来那些反对的声音。耽误某些人挣钱，这个。你要说那个，说实话，他耽误谁挣钱呢？你说食堂开一个早餐，或者是午餐，或者是晚餐，他肯定都是一些最基础的东西，你知道吗？炒个饭呢，下个面条，整个馄饨啥的。你说有不少的，你想想，食堂做的东西不可能有外面做的那么精。你要想好吃，你还是外头吃，食堂就是糊弄一口，它不可能太好吃。他其实不耽误任何人挣钱，妈，现在这帮人就无脑反对，就国家干点啥他都反对。有个啥问题呀？你这种食堂的话，这个那个经费哪来？对吧？这个经费是需要你当地财政划拨的，而且食堂这个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要体制内的人，就至少啥整个管理主体是那个。有编制的，然后你可以外头聘一些打扫卫生的，这可以外包，打扫卫生啊可以外包，厨子都不能外包，知道吗？公共食堂对于卫生体检这个东西要求的特别严，因为我们单位那小食堂，说实话就几张桌子，20-30个人吃饭，那家卫生、消防，完了那个体检等等，几年年体检。那要求可高呢，他说的这对，谁出钱谁反对，谁出钱谁反对。啊，预制，哎，对，这老弟说这个对呀，卖预制菜的可能反对这个东西。哎，他说的这个说到点儿上了。 卖方便面的、卖预制菜这种的，就是半加工食品的，他们肯定反对。哎，但是有个问题，预制菜，我媳妇儿那不是在医院里那么值夜班，然后单位给买了一批，拿回家来了也没吃，她吃了一个，她说不好吃，然后拿回家来我尝了一个，巨难吃啊，巨难吃。然后我那天好信儿，我把预制菜背面的菜单，它上头有那个介绍嘛，一打开，哎呦我天！它那里头分几个调料包，有那种就是再生的米，说它那个米不是正常的大米，是那个米粉重新做的，沾水就能着，沾不是沾水就能熟的那种的。然后有一个菜包，有一个配料包，还有一个酱包。每个包的背后的，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四五排，全是那种。那基本上就是两样东西，香精，你看两样下不来，香精啊，色素啊，水分保持剂呀、乳化剂呀、还有那个就是谷氨酸钠还是好东西呢，那么就鲜味剂等等等等，就各种化学品，就科技就给你上去了，每一个包后都是一篇科技啊，就是你吃的每一袋都是科技。我就看完了一回的话，我就说这个东西不是人吃的，你天天吃那个，保证白血病，保证白血病。说千万不要吃那个东西。你食堂现做的话就没有这个事情。你想想，现在人生不出孩子来，特么病太多，你国家不得想想辙吗？你不能让全中国人民都吃预制菜，那会死人的。我吃那是预制菜，就是里头还是用的那个是。往里头一兑水，它就开始冒烟儿，然后把那个菜饭搁到一起，再蒸熟了。不是菜，不是菜，它差性质差不多，连饭带菜嘛。预制菜是给公共安全准备的，自加热，对，自加热的东西，我那回那是自加热的东西。哎，对，他说的这对。现在低端的外卖堂口都用预制菜加热，你包括现在连锁的那些快餐，都是半成品，然后来了一对，那里头基本上都有添加剂，而且因为那个东西，没有人去检查它，因为它是散装卖的嘛，它渠道内它里头它兑了什么，你外头人不知道，你因为不是带头包装卖的，没人检测的。就像汉堡包一样，人来的时候都是现成的，面饼是面饼，肉饼是肉饼，沙拉酱是沙拉酱，你就到这儿一组装。东北卖的东西是从广东进的货，你想想，食品从广东拉到东北来，它竟然还不坏，那里头你说没科技不可能。预制菜没有问题，你分这个东西，你看咋看？你吃一份确实没有问题，你吃不死人。但是那个东西天天吃，你必得白血病，你信吗？是汉堡包和预制菜不一样，汉堡包和预制菜相比，它还是好的呢，你知道吗？那还好的呢，它科技没那么多，它油里头有点科技呀、啊，或者咋的咋的，面包屑里头有一点，哎呀。你们年轻，等你那个岁数一大，你就知道了。满大街都是病号。辛吉飞都改口风了，辛吉飞带货去了嘛？他现在他就不敢乱说话了。哎呀，不聊这个了，你说说别的吧，你提个话题吧。 哎，我现在反正我们家孩子零食啥的，我尽量不给他。我的妈，这都什么问题？明朝在土耳其有机构吗？没有吧？到过土耳其，你们机构不应该有。哼，大毛，大毛不是，你怎么问我大毛他最近有啥事儿吗？没有什么事儿啊。美国为什么突然发生这么多事儿？经济不好，两党竞争，所以说，一旦出现一些事情的话，双方会利用。这我刚开始来的时候跟他讲了，就借着俄亥俄州这个火灾，然后两党会那个炒作，一方面在压，一方面在往上捅，哎，对吧？你像那个特朗普去了，你说他去了目的是啥？他就在拱火嘛，对吧？你想想把这事儿压下来的是谁？肯定是俄亥俄当地的什么那几个化工厂，哎，那几个企业，他那个美国的体制和我们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当地如果我们假如说出现一些事故的话，当地会尽量低调处理，低调处理，对吧？毕竟是啥呀？企业的那个责任事故，但是啥呀？是当地在压，但企业你压不了，懂吗？你企业压不了，企业你抓紧时间你给我解决问题。但是美国和我们的性质不一样，它更糟糕，你知道吗？美国是啥呀？企业我在压，然后你这个当地的那个议员，你是我花钱选起来的，你知道吗？知道吗？你必须帮我把这事儿扳平。我的天，你要不帮我把这事儿摆平的话，那我就把你摆平。这没办法，他那个议员的总统都是人家都是企业花钱给你选出来的。那你说你让他能说什么？他什么也说不了。你烧就烧吧，对吧？烧了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上个礼拜说，一是烧了之后我好处理了，顺烟飘走了。烧了之后的话，能够减少他后续处理的成本呢。那你想想，他一条河或者是这个土地有毒有害，那我最后我要去那个处理这个那个这些那个有毒垃圾的时候，那成本多高啊？那刮你一把火，大部分都被烧掉了，顺风飘了，那这个东西就我就不用管了，对吧？你飘到欧洲就飘到欧洲呗。他说有人说烧完之后会产生那个二恶英那些致癌物质，那个致癌那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那你20年、30年之后得癌了的话，你无法判定这是因为我那把火烧的，对吧？已经定性了，哪定性了？美国根本不报，起码资本主义国家，那企业就是资本，人家说了算，对吧？你上来的时候他就提了，也不知道谁派了5个那个，就是那个环保组织还是啥，有其实不是环保的，有环保的，有负责有毒有害那个调查的。反正凑了5个人，坐个小飞机儿到那嘎去了，也不知道去干啥。那我估计肯定你是去搞事情的了。你如果从企业的角度讲，你这边人来了肯定没好事，对吧？然后飞机就掉下来了，5个人全部挂了。然后对外宣称天气不好，遭遇恶劣天气。关键当地天气预报人家说了没有恶劣天气，晴空万里啊。这就跟明朝三大殿雷击不一样吗？被雷击了，你有晴天哪来的雷呢？我想让你遭雷击，你就有雷，哎，仨专家呀，一个飞机，一个保镖，5个人，嗨，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你知道吗？赤裸裸、明晃晃的，啪啪打脸，你还可以更明显一点吗？特朗普嘛，我估计他安保好，你知道吗？他再上那嘎晃晃，哪天都得把他干掉，你知道吗？你终于理解马斯克和特朗普还有谁来的那个黑人说唱那个，发布一个不自杀声明，就是说我肯定不会自杀。 保证是得罪人了，你知道吗？哎呀，啊哈！特朗普说名义上他说去查铁厂啊，他不敢说去查火车。哎呀，给特朗普，人家特朗普管咋地？人家是啥呀？就是啊，他是民主党还是那个共和党的呢？人家也是一党的那个代表啊，都给他整成这样，你寻思寻？啊，美国那后台都多硬，那资本是真难动。哎呀，让他乱去吧！你现在美国越乱越好，然后最好他自己内部动起来，打起来才好呢。嗯，打起来了之后，我们还有整个俄罗斯周边的压力不就没了吗？一方面从战场上去消耗他，另一方面是最好是从内部给他捅过来。嗯，你看，你从咱那个明朝啊、宋朝啊哪个朝代讲内乱是？王朝最后不行了，大一统王朝是就一两百年那种的，他必须亡于内乱，对吧？因为中国周边没有威胁，没有威胁，美国周边也没有人能威胁到他，对吧？你咱再强，你咱把他那个咱近海的都给他消灭掉，你能威胁到他本土吗？人家在太平洋那头呢，你最后打击的还得他内乱，经济崩了，哎。嗯，俄亥俄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一点水花都没有，也有，也别说没有 你要真一点没有的话，你咋看到的，对吧？我们媒体个人在讨论这些东西，美国其实它内部也在吵吵。那真要是说两党的话，就是利益一致的话，那我们可能就看不到。打个比方，如果说。在美国发生一个什么什么说犹太人不好的，对吧？那你就相当于把两党都得罪了，因为他背后都是犹太人。哎，他这些事儿的话，可能就瞬间就消灭掉你，这人可能就消失了啊，在门口被车撞了就说自杀，还是利益不一致。现在呀，现在就盼着。盼着俄罗斯那边能有点动作，啊，对吧？他们上来那个谁问了一嘴，说那个，塞尔维亚那总统武契奇，哎，说那个俄罗斯3天将有那个大的动作出现，好像这有3天了，但是，没看出要干啥来。我感觉现在俄罗斯整军备战已经有1年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应该打一点就是。像二战那种的，什么迂回那种包抄，哎，围歼那种的大的战役，弄一个，哎，沉重的打击北约的士气。俄罗斯现在吃苏联老本儿，不至于，那肯定是在吃苏联的老本儿，但是目前看还可以，还可以。该动手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寻思，今年冬天趁着那个天寒地冻，哎，是不是和谈不可能？你不寻思和谈不了，他谈我都不同意，你知道吗？他要是和谈的话，咱几个联名给他写信，告诉他不能谈呐，你知道吗？这不打能行吗？这刚刚进入状态，不可能不打，你放心吧。信哥的，今年欧洲和北约肯定会和谈。那么提起来，他会找一个啥？他会找一个中间人。哎，你任何和谈都需要找一个中间人，找印度啊这种的，或者找一个就是双方都有联系的，印度是最好的。哎，中间，哎，两边都冷静冷静，但是没有用。所有的那个，你就是那个，看朝鲜战争。所有的结果都是战场上实在打不下去了，就是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咱就和谈。但凡有一方想打下去，你就结束不了。哎，50年刚开始打的时候，那美国顺风顺水，然后我们打过去之后，他现在不行了。最后僵持阶段的时候，有一阵美国就想提出和谈来了， 谈谈的之后发现，哎，你中国的后勤跟不上，他就不跟你好好谈，一边打一边谈。然后最后苏联的援助一上来，美国不行了，美国就不行了，拖到第三年他就不行了。哎，那时候他就非常积极的说，哎，这好好唠唠吧，我这回是真心的。哎，然后那时候我们实际上不想谈，教员当初那个话说的，你想打多久我就陪你打多久，打到你崩溃为止。后来不是斯大林没了吗？斯大林没了，咱打不下去了，最后没办法了。你现在，俄罗斯后头有咱们，啊，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你他凭什么就不打了？伊朗的部队可能刚过去，朝鲜也去人了，咱的东西也送过去了。那你现在准备这么充分，下一步应该是把战争的规模升级。而不是说现在可以谈的问题了。我给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那个观点，就是去年的下旬，去年下半截，然后梅德韦杰夫那时候公开表示说，我们现在的军工企业全部开工复产，提高产量，然后那个预备役，他原先的那个就是退役那个近几年的，咵重新征召入伍30万。加上他原先的陆军，现在起码得有60-70万没动啊。然后差啥？有可能是啥？装备不够。因为普京当时那个政策啥，我跟你讲，就是维持最低限度得开工啊，然后研究花钱，主要是研究新装备。那你现在突然这个规模打得很大嘛，上千公里长的战线，哎，装备不够怎么办？那你现在开工的话，你进行战争准备是要需要时间的。你看二战基本上要是发动一场国战，打个比方就是打波兰或者打法国或者是进攻苏联，你进行战争准备需要多长时间？差不多是那时候需要小一年呢，小一年。你德国占领法国之后，你要消化吸收法国的那个工业，然后和你的那原先那个装备得对接上，哎，然后这个需要一年时间，然后才打的苏联嘛。你俄罗斯他跟咱状态一样，他原先的那个军工设备我估计不会扔，应该也是像咱们就封存呗。封存之后把现在咵油布一揭开之后，叫上油一摇，哎，好使，还能用，插上电还能用。但是工人是需要培训一下的。那你可能从体制内，你打个比方，你中国兵器集团你现在开工了，你大量缺工人怎么办？你不能上外招工啊，这事儿不能上外招工啊。苏联俄罗斯也有国企，我会在体制内招一些，假如说你电力铁路其他的那个工人，我现在招电工，招钳工，招车工，呱呱呱来了之后一两个月培训一下，上岗开始开工了，几个月之后生产线才能下装备。哎，也就是说，如果去年下半年进行那个复工复产，今年中旬的话，我估计就能进入状态了。就是你包括原先封存的坦克，你翻新一下，检修一下，包括你现在新做出来的设备，今年中旬差不多了，那就应该，是不是打出一个歼灭战啥的，类似于二战那种的穿插包围。这一年吧，给乌克兰耗的也差不多了，就他前线目前已经没有什么精锐了，就靠瓦格纳雇佣军就给乌克兰和北约耗够呛。他现在基本上就是按照历史书啥呀，就是士气沮丧，你知道吗？士气沮丧，无心恋战。你现在只要说夸一个大集团军这种的，就是机械化部队夸一上，摧枯拉朽。咱就等着看有没有这种的事儿啊。打完了之后下一步马不停蹄，打波兰。我反正我这个看法吧，就是有点偏极端，就我始终念着打波兰，没有人敢这么说。但波兰在我心中有怨念，就是必须打的，给他拉下水。北约弹药库已经没有库存了， 哎呀，这倒不至于。他现在你看看，就是他现在属于是无人机呀、啊，在战壕里头都是啥呀？火箭筒啊，步枪啊，狙击枪啊，或者是一些特别，他没有重装备，那他不需要说跟不上啊。你生产子弹那太轻松了。你现在他前线消耗的是手榴弹呢、啊，不是手榴弹不用啊，就是火箭筒、无人机、子弹，都这些东西。不可能跟不上，炮弹那个东西，要是一开工的话，要多少有多少。坦克车打完了之后，你如果说一场战役损失几百辆，以现在他们那些国家的产量是绝对恢复不了的，知道吗？因为你现在我说实话，你要说一场仗一个月几百辆坦克扔进去了，咱们也顶不住，因为你。好多年没打仗了，谁也不能像二战时期苏联那么产坦克，啊？一年呐，半年的战争准备啦。战时经济体制需要时间。22:30，我跟你说一个我原先一直想跟你讲的事儿。网上原先有人说过，但是，不怎么让说，就是我们在79年打越南那个时候，就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那时候我们中苏关系特别的不好，因为那时候我们防空洞东北全部都是地下道。啊，学校底下都有地下道，就是防苏联。所以说那时候你能看出来，当时就是邓公直接就是飞到广州，就告诉许世友，就你和云南军区两个军区，广州加云南，你两个军区去打越南，然后我6个军区防苏联。那相当害怕，因为啥呀？因为你打越南当初的。那个时间点是啥？正好是越南在前一个月和苏联签了一个军事友好条约，就是军事同盟条约。你打越南就相当于对苏联宣战，他自动宣战，这个风险是极大的。为啥一个月许世友就被招回来了？因为就怕苏联出兵。当时这个有赌的成分是啥呀？就是得到一些消息。得到一些消息是那个，苏联那时候号称在北边陈兵百万，说是90多个师，100多万人，然后说是美国给咱的消息，还是哪来的消息？说你真正在岗执勤的可能是不到一半，也就四成。那时候的话，咱掐指一算，我们那时候还没裁军呢，账面部队的话得有400多吧。400多，而且最精锐的6个军区，你像最精锐的肯定是北京军区。沈阳和兰州，这在北边顶前线的，成都也行，对吧？我北边6个军区防不住你40万人啊，太容易了。所以说那时候就是告诉那个咱那个许世友，速战速决 一个月打完就撤。一个月之那个时候，你就是你有现有那个40万人的话，你想发动攻击，你是来不及的。哎，你如果想。跟我们直播一下，好，你这个，你起码说你那个90个师，你齐装满员吧，你得从莫斯科，你是度假还是探亲，你得回到岗位上，你还得整训一下，你才能过来。一个月过去了，呵呵，打他一个时间差，而且说实话啊，那时候我们有把握，就你90个师100万人一起南下，他也不见得能打得过来，你要说那时候有人说过一个理论，就是你俄罗斯如果苏联呢，前苏联如果想跟咱那个地面上硬拼的话，陆战啊，那你得进行全国战争动员，就是你不能用远东这90个师了，你得把莫斯科你的部队全调过来。那你这种情况下，你说苏联不可能是因为越南跟咱们打国战，这个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所以说他就吃了一个亏。啊，小弟刚刚签了条约的小弟，被咱一顿暴揍啊！然后他只是谴责了我们一下，言语是非常激烈的，言语是非常激烈的。你像咱打越南的时候，美国咋表态的啊？跟咱现在话差不多 哎呀，你这个东西那个，要希望双方保持克制，表示遗憾、谴责就是谴责，哎，表示遗憾一定要克制，你如何如何，就是这个话说的吧，很官方套话，没啥实际意义，这属于啥呀？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苏联当时是指名道姓的，你必须给我撤军啊！你要不撤军，我要如何如何了？哎，但是咱一个月咱就撤了，也没给他留下啥把柄。79年那个时候吧，有一个啥问题呀？因为长时间没打仗，而且那几年多多少少部队有点失管了。嗯，就是你包括越战对越社会反击的时候，你应该看过介绍。打的仗打得很漂亮，但是战损非常难看，啊，就是越南能打呀，越南能打，那部队就长时间不打仗，有点乱套了，战损比就是比较难看，我方损失也很大，哎，你要看过，有一个电影你应该看过，叫《高山下的花环》，网上有那个有一个片段，那是真人真事儿啊。就是部队在宣布部队要去前线了之后，他那个是师长还是啥呀？叭叭叭，收到一堆信，全是啥呀？都是战友发来的，就是说那个，哎，都要求把自己的孩子往后调，想调走。然后那师长叭一拍桌子，谁要再给我写信，我就把他儿子第一个送到前线去。那里头有唐国强、倪大红，对对对，一看你看过。军长啊，这句话是真话，这句话不是假的，这是真人真事儿。当初说这句话的是许世友，那是我就是开国最喜欢的一位将军，老猛了。当初为啥派他去打那个对越自卫反击战？说实话，打那场仗难度不大，你知道吗？打越南的话难度不大。为啥派他去？因为许世友这个性格比较特殊。你知道吗？他谁都敢得罪，知道吗？他当年是配枪进过中南海的人，这属于特殊人，你知道吗？你想想，部队里的话，他当初是军区司令员，那你想想，部队里当初很多那个这首长都把自己家孩子扔到部队里了，对吧？你突然打仗，那肯定会出现这个往回要孩子这个事儿。然后呢，你要都要往回要的话，首先你要往回要这事儿就不行了，那你底下无法交代。但你要是不给送回去的话，你直接把这部队拉上去前线，孩子打死了，你这要得罪人呢，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得罪人，所以说比起只有特别狠的人才能干得出来。这个我就突然理解为什么当初我们那个就是邓公直接飞到广州，直接告诉许世友，知道吗？这个。前线调谁不调谁，这个权力全部交给你，就给你2个军区，然后我不管了，然后坐飞机就走了。为啥？因为你把人家孩子送到前线去，这个事儿是要得罪人的，你知道吗？这个事儿特别得罪人。迷茫的翼龙，谢谢兄弟啊，谢谢兄弟。说这个话吧，就是其实有点敏感，有点敏感。你我一直那个去镀金，一个是去镀金，另外有一个啥，就是在里头养着。我原先跟你说冯小刚那芳华特别好吧，你们不信。那芳华里那个片儿，冯小刚因为芳华那片儿，后来他就混不下去了，在娱乐圈，因为他把人家那个就是那个人那个比较高端那个圈子给得罪了。当初你那个大院里的有头有脸都把孩子扔到部队里去了。养着，对吧？你要是条件差一点的，你可能扔到普通的部队；条件好一点的，搁哪儿？搁到文工团。芳华里头演的那个文工团，整个那个就是那个他那电影里表现的那个文团的里人，只有2个普通人，一个女主角叫啥名我不记得了，一个男主角是黄轩演的，只有2个普通人，剩下的全是高干子弟。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女主角最后抑郁了，对吧？被大家排挤抑郁了。 然后男主角干了一辈子好人，然后被人冤枉折了一条胳膊，对吧？这个讲了一个啥故事？好人没有好报的故事吗？为啥送文工团？文工团是永远不会上前线去打仗的，那里头他已经基本上都快指名道姓了。这个孩子他爸是师长，那个孩子他爸是军区副司令。然后裁员之后，就是八几年之后裁员之后干啥去了？整房地产去了，拍地。最后有一个小片段，干啥去了？又去拍地去了，干房地产去了吗？就差点名了。任志强还有他那些房地产商不都大概那个路子吗？哎，冯小刚因为那个片子后来就是没片了。那个片拍完之后好像又有一个啥片根本就是没放映，之后就不拍了，然后之后跑美国去了。他为啥去美国？一个是啥，华谊兄弟确实出事了，他去躲一躲。另外一个，他现在他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了，他把能得罪的不能得罪的全得罪了。那个片子刚开始是吧，就是院线内部先放映了一下，看看风评咋样。所有看过的人说评价这个片子非常的好，有历史背景，哎，人性啥的也非常好，拍的也相当讲究，里头所有的道具背景服饰全都还原六七十年代。结果他原定是10月1国庆上映，你知道吗？9月29不20几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突然上的通知，告诉你你这片子下架不能放，是吧？公开的那个就是他那时候正在做那个就是宣传的嘛，然后突然接到通知，你这片子就是11不能放映了，往后改，啥时候放映再安排。当时在那个现场，冯小刚又鞠躬又啥的都快哭了。因为什么延迟他不能说。他不能说。哎，多难呢、啊。你想想那个冯小刚他没啥背景，说实话他是靠人家起来的。你像姜文还是有点底子的。姜文拍让子弹飞又改剧本又隐喻如何如何都不敢直接拍啊。他我用民国的事儿。隐喻什么东西那都随便了，随你想象。你冯小刚直接把70年代那事儿呱给我扔屏幕上了，原封不动地放。没有人敢这么干。封笔之作就是他拍完这个片子我退出娱乐退出影坛了拉倒。听，你为啥我喜欢冯小刚啊？就是有不少人埋汰他，然后这个人有血性，你知道吗？有性格。王朔也有性格，王朔就天天脏字不断在外头，但是这个人有性格，人还正，那、这就行。关键是谁让他拍的？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呀？就是他刚开始拿上去的剧本和他拍出来的成品不太一样。这事儿姜文就干过，姜文就干过。我给你拿《霸王别姬》当初好像也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吗？就给你拿了一个剧本，这剧本当初看着没啥太大问题，拍出来之后走样了，中国咱们电影的审查制度吧，有人点评过，因为你没有一个就是可以量化的标准。就是刚开始看你这个小说剧本文字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事儿，叙事啥的还都可以。当你电影一出来，通过剪辑，通过一配乐之后，一镜头一渲染，完了，这不行啊，对吧？你拍的太悲惨了，就不行，就是。不能太负面，你知道吗？他那个确实拍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太惨了。你拍1942行，因为1942这个跟咱没啥关系，你拍1952就不行，懂吗？你知道吗？ 你看的，你说的是啥电影？冯小刚2010年、2017还是那几年拍的最后一部电影吧，《芳华》。芳华。冯小刚拍的所有的片子里最经典的、最经典的收官之作。千户啊，徐伟问我个问题：严世蕃在《大明王朝》里是被低估了吗？还是像明朝那些事儿里写的？我觉得你不要看明朝那些事儿吧，《大明王朝》里写的相对来讲要真实一点。严世蕃是很有能力的，你知道吗？嘉靖那小子都要成精了，你知道吗？那用的都什么人呢？他为啥要用严世蕃？这小子肯定是很厉害。但是，就是唯一的问题是啥呀？就是严嵩父子两个当朝的时间太长了，你知道吗？你整个明朝，我估计经他手的地方的官吏可能人太多了。那嘉靖，我在晚年我要交给下一班的时候的话，我必须给他带走，我必须给他带走。另外一个是啥呀？就有人很多人弹劾严世蕃，说他因为他管着工部。嘉靖那个时候那个工程量啊，你是不知道啊。北京外城墙差点他修完啊，因为没修完就剩前的那一块了。因为啥？因为三大殿被烧了。嘉靖时期修长城、修皇城外城，还修那个京城里的三大殿，那工程量相当大。那这些东西都是工部那个过手啊，那严世蕃有份儿啊。那你肯定有人就弹劾他，你看啊。最近15、20年的工程都他经手，那这老小子家里有的是钱，那你嘉靖他也得寻思寻思，你到底贪还是没贪，然后就给他抄了。你从抄家的结果来看吧，贪是肯定是贪了，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徐阶是不是趁虚而入？徐阶是接夏衍那边，接夏衍那边，他相当于夏衍那学生啊，是之前的内阁首辅。他也代表了南方的利益。你想想，他家都是那个江苏松江那片的嘛。这老小子能装，这个你不服不行。他把自己的孙女好像是嫁给严世蕃当妾了。啊，还是把谁？好像是自己孙女啊，嫁给严世蕃当妾了。然后在严嵩那嘎始终是啥呀？当兄长那么虚着，啊，他一直很隐忍，然后一直就是等待机会，把严嵩扳倒之后，严嵩被扳倒之后没多久，没几年，嘉靖就挂了。这个所以说也有影响啊，也有影响。就是严嵩是嘉靖信得着的人，严嵩不会。害嘉靖，但是嘉靖可能出于安全，我岁数大了，这个权臣我一定要给他那个清算一下。他把严嵩给那个弄走了，弄走之后他身边就没有可信任的人了。完了，徐阶上来，他不就？我认为嘉靖也不是正常没的啊。徐阶肯定是更贪呢，徐阶顶那贪的都不像话呀。徐阶最后被谁抄的家？没人抄徐阶的家，没人抄徐阶的家。你想想，这个是明史记下来的。迷茫的翼龙，我看他问那啥，我看别的主播说王安石是坏人，千户能解释解释吗？这王安石改革触动了地主士大夫的利益，当然他就说他坏呀。那你对于老百姓，他就是好的。你看谁说的？这话谁说的？明朝那些事儿也记载了，就是，张居正在执行一条鞭法的时候，因为已经涉及到了江苏了，就奔那个徐阶的老家去了。那时候徐阶已经退休了嘛，徐阶 花了10万金呢，他那里头写的不一定准不准啊，说是10万金。八去京城里上下打点，那他理论上讲，以他的身份，他不需要打点，只需要啥呀？找一帮人互相走串通一下，打个招呼就行了，你知道吗？只要钱到位，哎呀，不对，他把谁给搞掉了？他把那个他没搞张居正，张居正是他直接给干掉了，他是把那个海瑞给整走了，对吧？那你看徐阶很厉害呀。他是先是把明穆宗送来那个海瑞，从南京给骑走了，然后后来张居正呢属于自己人，张居正是他徒弟嘛，张居正是他徒弟，哎，张居正是他徒弟，当张居正执行一条鞭法，他需要清丈田土的时候，正好清到江苏，清到江苏奔他家去了，张居正死了，而且张居正因为啥死的？张居正是因为看一个痔疮啊。他拉痔疮，而且这个大夫是徐阶推荐的，那差不多少，那应该没跑。我感觉明朝和后金打仗都是串通好的。明朝和后金打仗，差不多，差不多，你说的不就萨尔浒吗？徐阶应该集所谓心学大成，哪有心学这个东西？骗人的！能浅谈一下萨尔浒吗？没看过，来龙去脉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个大概过程，没法跟你细谈呢。你明军几路去了，全挂了，不现实。我只能跟你说啥，萨尔浒肯定是自己人干自己人，目的是为了啥？我看看武英敬乐说什么？千户能说是周世宗吗？周世宗真有那么好吗？这个人一点儿都不了解，不了解。以后吧，以后真要是能讲到明末的时候，我大概跟你讲讲为啥萨尔浒就是你得前提条件，我斩钉截铁的说，我萨尔浒，是因为那个辽东那边不希望被那个万历控制，对吧？是谁来着？是万历吧？不，是不希望被皇帝控制，然后自己把自己人干掉了。然后你得说辽东那边有什么巨大的利益？你不想让皇上摸辽东那时候，除了是通过海运是朝鲜和日本的贸易通道，另外还有一个是啥呀？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辽东是当年全国最主要的铁矿石产地，这个有人讲过没？有人讲过没？这原先我没讲过。我一直是说啥呀？就是因为那个辽东半岛那个海运是很发达的，你那个为了贸易嘛，它绝对不能和那个朝鲜的贸易断了。还有一个我原先没说，因为没证据，你知道吗？就是，宋朝的时候，中国的那个铁矿石，这不叫铁矿石了，就是炼铁业已经很发达了。宋朝加明朝，已经是500年。500年以探明的铁矿石基本上已经被采光了，然后整个明朝就是中国大陆那时候最后一片就是储量巨大还没有开采的铁矿石在哪儿？就在东北，你知道吗？东北那太多了，阜新呐，包括海城啊，包括鞍山周边，全都是铁矿石，那大矿坑，你现代那种机械挖掘都能挖个50、100年，你像明朝那时候遍地都是小铁，那叫什么炼铁那小窑？铁是什么东西 现代工业就是火器时代，铁就是战争资源。哎，你想想二战的时候，希特勒那时候就抢两样东西，一个是石油，一个是铁矿石，对吧？不抢别的，因为有这两样就能打仗。 有汽油有钢铁我就能打现代战争，那你要没有这两样，那你就跟女真人一样了，穿着皮毛一体，拿个弓箭叭叭的还射箭，那不都乐着吗？你拿把刀它也是铁的，你不能拿前头拿个石头棒着，对吧？所以说我现在没有手里没有资料，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了解一下，就是萨尔浒之前当时明朝的铁的价格，生铁一斤多钱，如果说铁的价格很高，那你就有足够的动力，你知道吗？就占了那个辽东那块地方。那么李成梁家族肯定在里头有，那不光他了，因为他跟很多家族也联姻，就是整个东北肯定是，那应该以军户为主啊。咱讲南方那个他们走私啊，丝绸瓷器啥的，这基本上都是以文人为主。辽东就不一样了，文人不可能在辽东，那基本上是啥，你只能说以军户为主，顶多啥他和兵部和内阁有勾结。李成梁后期肯定是有问题，前期没有问题，当地肯定有利益，他不希望被你朝廷控制，然后他把你明朝自己的部队给消灭了。李成梁养了40000家丁，很费银子，不能吧？你明朝就算到天启时期的话，锦衣卫还是有作用的。你说一个李成梁他养了40000家丁，我的妈，够夷三族的了。你养400家丁啊，估计就被发现了。你说他手下有40000嫡系的部队，这个我信。假如说我李成梁在东北经营多年，然后我手下人都是我带起来的，对吧？一把手提起来的，就是我手底下能指调动的嫡系部队40000，这个我相信。你说他养40000家丁不正常？皇宫大院才几千功能，对你40000人，他得多大个院才能养得下啊？这。康熙和路易十四结盟，都开采北美金矿。这些前提是明朝已经开采美洲金矿了。哎呀，你说的这些稍微有点悬啊！现在有一些说西方为史的，还有说那个就是明朝阴谋论的，就是越说越下当了。你大概是啥？有点证据，你逻辑上也得说得通才行啊！经常有那老弟说那个宋朝和明朝亡于什么可萨犹太人，你把那犹太人说的也有点太高端了，你知道吗？犹太人原先一直生活在欧洲，16世纪以前欧洲没开化以前，犹太人他也没开化，犹太人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苏来的，就是他公元前，他说他公元前就已经有这个民族了，有这个宗教了，那是编出来的好吗？知道吗？你别信，黑暗的中世纪也包括犹太人。你只能说啥？犹太人作为一个就是他没有国家的一个民族，他可能什么？他可能依靠商业比较重，所以说他是第一波起来的资本家，就是他是第一波下海经商的，哎，所以说他给欧洲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你们这帮人都是商人，因为他没有主体国家，没有办法嘛，他接触资本、接触商业比较早，然后影响力比较大，那他也得是16几几年之后才能起家，那跟宋朝有什么关系？明朝灭亡跟欧洲一点关系没有。明朝灭亡影响了欧洲，你这么说可以。明朝那时候乱了之后，有不少人可能就是有不少书籍技术就通过航海就已经流到欧洲去了，正好他赶上什么那个宗教革命，就一个个小的那个，在我们这边叫啥呀？叫小的那个，他们叫领主，就像法国、奥地利那种屁大个地方， 咱那边就相当于咱一个省纷纷独立了啊，军阀混战，军阀割据，军阀割据之后，然后独立了嘛，我就有这个欲望发展一下那个经济哈、啊、技术啊，就他1170几年的水平，相当于我们春秋战国，知道吗？1700几年春秋吧，1800几年是战国，也就这程度，赵展晚差不多2000年。崇祯是自杀吗？不是，老弟，你是新来的，新来，我下回像这有问题的话，我就觉得你新来的吧，啊，有博主说金字塔看到了更新，这不能够，不能够，成本太高，那么大个建筑物用钢筋，他那是。那个应该是法国做的，金字塔盖的那段时期，埃及是法国的殖民地，还不是英国的啊，不是英国的。这个你要搞清楚，就是欧洲做假的话，哪儿的假是谁做的，你得搞清楚啊。法国占领埃及那个时期做的那个假。呵呵是拿破仑那一会儿吗？啊，哎呀，拿破仑是一个在欧洲来讲啊，拿破仑绝对是伟人。但是，哎，作为伟人来讲，他也会从历史上作假嘛。毕竟西方那时候和东方他是竞争关系，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他自卑呀。那你欧洲那个时候的状态，就像现在是韩国是一样的吗？啊，对吧？我现在我有钱了，我也小发达国家，对吧？一出去的话，都吹牛是那个有悠久的历史，我没有，我多尴尬呀！那就瞎编乱造去呗。哎呀，历史作假不可怕，可怕的是啥呀？就是你信才可怕。嗯，中国这些那个就是给外国带路的，把咱历史课本都改了，这帮人是比较讨厌的啊。你别着急，这几个月正在整教育部嘛，你整他的时候，我顺道估计把这些人就能收拾了，能消停消停。甚至是共济会的扛把子，你们有的时候把共济会呀、啊、还有是光明会啊这些那个组织吧说的能量太大了。就是啥呀，资本家搞的一个那个小团体，叫啥名都也行，叫江南会、泰山会，你叫那个什么都可以，这西湖商学院都行都行。还有一个啥呀，你说拿破仑是共济会的，这个我不信，你知道吗？拿破仑是他应该看过中国的历史，他上来第一件事把他原先那个议会，把法国的议会给解散了，他搞中央集权，他恢复了帝制，懂吗？你皇帝大一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重农抑商。你说他打击共济会，这个我信，懂吗？你说他搞了个共济会，这不可能。拿破仑就是中国的隋炀帝，你说的孝大郎，你说的这个形容还是很贴切的。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哎，然后得罪人呢，然后他肯定是要限制资本的。限制资本，他那时候资本主要的威胁来自于英国，然后他组织手下所有的盟国，包括什么俄国呀、奥地利、西班牙这些，一起对英国进行那个贸易禁运。但是他在贸易禁运的时候，有底下有一些国家他经济受损，最典型的就是俄国，对吧？俄国我离你法国离山调远，那时候中间还隔了很多个国家嘛。 完了，我因为你的政策的话，我少挣钱，后来俄国就不跟他干了嘛。英国为什么组织这么多次反法联盟？就是你拿破仑这套制度，如果一旦推行到英国的话，那英国的资产阶级就没了，就资产阶级就没了。英国用了二三百年，你知道吗？才把原先那国王咔上了一个砍一个，上了一个砍一个，终于把那国王砍服了，你知道吗？就说你国王，你要承认我那个内阁的权利，对吧？把权力交于议会，你国王就是混吃等死就行了。啊，好嘛，你现在学法国啊，拿破仑还要恢复帝制，这哪行？拿破仑法典应该抄的《大明会典》，这是我猜的，我都没看过《拿破仑法典》，我也没看过《大明会典》，我也没看过。但是最可怕的是啥呀？《拿破仑法典》你哪来的？他不说，哎，然后中国这帮历史学家就像吃了屎一样的，你研究研究啊，你研究研究《拿破仑法典》和《大明会典》有没有雷同之处？他你不用看内容，他目录差不多就行。对吧？你分类，你是商业法呀、民法呀、什么法？那我看过一个简单的介绍，说差不多，对吧？主体，然后有商业法、有民法，包括对婚姻啥的那些，现好像有雷同，所以我就敢这么说，对吧？有个啥问题呀？原先国家对历史这一块，不是装睡，国家对历史这一块不重视。我们没有这那个专门给中国发声的那个官方养着这帮那个学者和专家，然后我们体制内这些专家呢收了人家西方的钱。你要说中国不好给钱，说西方中心论给钱，你要说中国好，我还雇一帮水军黑你啊？那你这帮人这帮。哎呀，你老师，你甭管是老师、专家、教授，都是上班挣钱的，谁给钱就向着谁嘛，这个东西无所谓，就是一张嘴，和主播有什么区别？没区别。讲完岳飞之后，不就得继续讲明朝了吗？对吧？你现在国家央视啊，官方媒体没事开始做一些就是节目，开始讲一些中国历史了，包括那叫什么永乐大典，开始讲永乐大典了。哎呀，但做工很精良，但是内容吧，内容有点薄弱。你现在说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一万一千多次。中国人手里现在就40本，相当于是1100册里头你有4本。请问你找一本书1100页的书，它目录都不止4页吧，对吧？你想想，你说你拿那40本，你能看出啥来？啥也看不着。你除非把那个。嘉靖的那个坟刨了，你把那个原装永乐大典翻出来，我的妈，整个世界史都能给他颠覆了。400多次，我看可不是说400多次啊，说咱现在手里就40多次。千户怎么看显微镜下的大明？我不太爱看那个片儿，我不太爱看那片儿。细节抠得很好，大局的话没啥太大意思，翻来覆去四，你看我记着说40多嘛，也就这个数。显微镜下的大明啥呀？拿一件事翻来覆去的说，就是给你讲官场互相推诿扯皮那些事儿，但是整个一个叙事来说太单薄了。那些东西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够多了。全球400多次，这数不准，你知道吗？有不少人说过，永乐大典被英国人倒腾去不少，他藏起来了，他不让你知道，你知道吗？包括密码学、几何、数学的这些相关的那个永乐大典， 都在英国人手里头，你知道吗？啊，人家研究完了之后，他原先可能是说漏嘴过，说《永乐大典》那个有相关这方面的，我们看过。然后他具体啥内容你拿出来，他不拿，他不拿，他藏起来了，因为这东西没法拿。你中国如果不发掘出来的话，你就永远不知道这是我英国人研究出来的，还是我从《永乐大典》上看的。啊，我一旦拿出来的话，那打自己脸呢。达芬奇没有《永乐大典》，达芬奇是干什么的啊？达芬奇那个时代正好是明末，然后通过大航海，中国民间的一些书籍，包括如何做一些就是工业品、纺车，做那些就是织布机，就是民间民用的这些民用的机械设备那些相关的书籍和技术，已经流入到英国去了，流入到那个欧洲去了，然后他当地人需要翻译，翻译的时候，因为中国那时候书很多都带插画啊。不是金瓶梅啊，就科技书籍也带插画，然后达芬奇是专门给人家编书的人做插画这些事儿的，他是一个插画师，专门给人配图的，他画的东西很好，他图画的很好，是个画家，他啥也不知道，他所有的发明是别人的，是来自于中国然后欧洲复制出来的。达芬奇是个仓库的名字，虚构的。这个的话，这个人肯定是存在的。他这个名字，也是个美术生。对，他的名字有可能是后来别人给起的，这也有可能，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原先看过那个《中国发现世界》那本书，人家他讲的就非常有逻辑，你知道吗？就是说当时中国大量的书籍到了欧洲之后的话，你需要翻译，需要有人手写，有人手画，那你肯定需要这类的人才，这夸夸夸画这个画，那你达芬奇也是其中之一，其中之一。你说他是一个地名很正常啊，对吧？欧洲人起名都用地名。哎呀，23:16了，亲，我下期憋出来了吗？哼，还没憋呢，你信吗？连稿都没打，一眼没看，最近有点懒呐，有点懒，等那个。上班夜班就不忙了嘛。夜班有闲时间的时候咱研究研究。那今天兄弟们就到这儿吧，对吧？到点儿了，我说这样我也没理户。我看看前几个哪几个大兄弟，临川半胡同扎克，哎，韦德，还有我们那个超声波，行，还是您几个。下吧，下礼拜。